对，好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呢、這个一啲嘅新番啦，四月新番嘅动画？喂，咁今次咧、有劲多嘅呢啲旧 I P 动画咧翻翻嚟喎。 系 嗱，你话以往嘅碌卡就即系都常有，但系一季入边有咁多套咧，就真系好少嘅。咁啊，多得好紧要嘅，系啦。咁啊，银鹰转有啦，咪足球小将啦，哇，咩雷霆乜鬼话都数唔顺啊。仲有咩啊？鬼太郎啊，仲咩？哇！連呢、這個嗱嗰、那個我唔知算唔算咧，即係由北斗之拳衍生嘅呢個蒼天之拳咧，都呢個算唔算咧嚇？因為就好似動畫就好似未做過，但係如果你當係北斗之拳嗰樣嘢就係咯， 係啊，做過啊，蒼天之拳好似 我都做過。 蒼天之拳，我收尾 check 翻，原來都做過嘅 係。我都做過㗎啦 ，OK OK， 做過嘅， 咁即係都係舊 I P 啦， 係 啦， 都係舊 嘅啫。哇！仲有好多啊，仲記唔記得有冇數漏啊？如果舊 I P。即係如果計齊計舊啊，唔好計新嗰時，新仲有好多。仲有冇啲舊 I P 講流？高達算唔算舊 I P 咧？ 高達應該都算舊啦。 啊，即係呢個咩？金金標、Diver、潛行者啊，都算啦，係咪？又翻翻嚟 嗰啲明日之將 嘅新版啦， 係 咯。 咩 ？Q T Honey？ 係啊。 就未有啊，系嘛？ 依家嚟都有嘅，未做。 我、哦、未做 ，OK。明日之上即系鐵拳浪子啊，史崔上。咁啊有一套科幻版喎，嗱呢度都已經有上咗啊，係。咁我哋一陣講下啦，不如一入啦，我一陣逐套講下先，好冇？ 係。 好多好多啊，係啊。好，咁啊講下咩先？講下銀鷹傳先啦。我覺得今季嚟講呢套都算係做得比較好嘅。 同埋都幾矚目啊！好似喺今季嚟講，即係多人談論嘅。其實呢度都 多人談啊，又話佢點解改曬啲人設啊咁樣。咁當然，如果你睇定格圖咧，的確咦乜搞到變咗咁美型啊，咁好似俾啲即係好女仔定 BL 睇噶咁樣咁。咁但係實質個卡通入邊咧，又未至於走樣到咁嘅。即係佢話呢個人係呢個人咧，仲接受到嘅，係啊。系啦，咁當然佢唔會係一模一樣啦，同以前咁，但係個基本型都有喺度嘅，係啊，即係金毛叫咩話？佢叫咩名話？ 萊恩哈特啊， 萊恩哈特咁呢度就搞到咧，即係唔知咧，我哋硬係覺得佢有啲似夜神月嘅，唔係個樣喎，點解咧？原來咧配音嗰個係宮野真守嚟嘅， 哦，又係佢， 咁所以佢嗰種復刻嘅 feel 喺翻度啊。咁、如果咁讲大家就知啦，咁杨威尼变咗咩呢？就係 L 啊。咁呢个起码呢係我哋睇第一集就有呢个感觉啦、就等下、等下夜神月就杀完一轮人之后以为冇敌手啦，係咪呢个世界点会有同我一样咁聪明嘅人，哇口未完即一出现咗对面一个角色就喺度广播、就叫佢哋嗰啲死剩嗰啲男队呢即佢而家就接手个指挥，因为佢原本个司令就受咗伤。咁佢话如果大家唔想死就听佢个命令去做就得啦。咁佢就话呢条友都几大口气喎，咁就冲入去以为医师执，点知冲下入去呢金毛就突然间企起身拉嘢咁样中招咁咩事呢咁。唔知咩事佢对面呢就影个人嘅背影，戴返顶背雷帽都未见到样。嗰个就係杨威嚟。咁话一个咁嘅出场嘅劲唔劲啊，好劲啊大佬。 係啊，我觉得佢今次係做得幾好嘅喎，其實 好好啊，定係超班啊，做到。 其實我舊版嘅動畫，我其實就冇乜點睇嘅。你話個人設唔同咗啊，咁我其實對我嚟講係冇乜太大影響嘅。 冇乜太大包袱。 係啦，冇乜呢個包袱嘅。但係我覺得佢今次喺個劇情安排同埋個戰術，佢哋講佢哋嘅戰術運用啊，其實講得好清晰，同埋係好有條理啊，我覺得係。同埋喺人物性格描寫，起碼喺第一集你可以。嗰兩個主角雖然阿楊威利只係出咗最尾幾分鐘，但你都可以即係都大約你都掌握到。 但佢唔知咁樣算叫做出咧，都未見到樣。 嚇、啊！正面都未有。 係啦，未正面登場係啦。 係。 就已經有個攝、有個震攝力啊，係啊。係。即係啦，咁事實上佢話楊威利嘅。即係喺戰術上面都係略勝啊金毛一籌嘅， 戰場上的魔術師啊嘛，佢個卓 係。雖然阿金毛都好勁，係啦。 一個就係不敗，一個就係無敵啊嘛。係。咁其實好奇怪嘅。 係啦。咁即係點咧？咁樣咁呢度佢又好識得玩咧，就真係今次係搞到變咗呢個似阿夜神月對 L 咁嘅 feel 嘅。起碼喺第一集嘅感覺就有咁嘅 feel。咁到底之後係咪咁集中喺呢兩個角色嘅 雙雄對決咁咧，定係其實中間都會鬥下其他人咁？咁我諗佢其他人總會有嘅，但係我諗佢兩個會比較重啲。 應該主力集中咗喺度兩個。 係啦，因為原本嗰個卡通咧就會唔係成日對翻佢兩個對噶嘛，好多時都係同第啲人鬥噶嘛，都多噶嘛。咁呢度可能我覺得 佢 會集中翻啲。 揀咗個故事。 係啦，係啦。因為始終佢一季咁，而家你知以前黐線㗎啦，佢 OVA 嚟嘅啫，都搞過百集喎、哦。 係啊， 真係好黐線，同埋佢嗰時係幾跟翻個書咁樣做嘅啲故仔。 係， 咁佢真係有好多係比較細啲嘅戰鬥啦。咁而今次佢就揀咗，即係呢個呢兩個主角，即係第一次對戰嘅嗰場仗。咁、但係呢個唔係書入面嘅第一場仗嚟喎、 哦如果你講正傳。都是第一場來的， 是 即是正傳、啊、他因為有些前傳啊那些東西的，其實 不是啊，那他說楊威利、不是第一個 mission 就是要救即脫出一班人那裡的嗎？不是 這裡咯，不是這一場咯， 不是，當然不是啦，不是這一場來的， 是啊，是這一場來的、哦、 是這一場 第一場嘛，是啊，是這一場來的， 這一場仗不是後來才發生的嗎？ 唔係，佢完咗呢一場之後，佢、就會率領同盟艦隊、 哦、 攻打嗰個伊謝爾倫要塞啊！ 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哦， 因為佢係楊威利係呢一場仗，因為呢一場仗 是，但係佢第一場仗唔關啊金毛事㗎係嘛？ 都係佢帶隊嘅， 係都係佢帶隊嘅。O K， 係啊，係啊 ，O K， 佢之後呢場仗。同盟諗住就贏硬㗎啦嘛，其實係，因為以小勝 我就記得舊嗰套咧，第一集係由楊威利個視點去講嘅。 哦，即係哦，因為出發係由楊威利開 始。係啦，咁我又唔知道嗰場仗對面係邊個人帶嘅，咁到底係咪呢一場仗我唔知啊。但係我問咗馬仔，馬仔又話佢第一場仗唔係呢場仗嚟嘅喎，即係佢兩個即係兩個對第一場仗唔係 佢，其實係唔係呢度嘅個故仔講好似都係。 喺邊度啊？ 都是呢一場嚟嘅， 都是呢一場嘅， 都是呢一場 ，OK，OK，、okay, okay, 係啊， 呢個咩亞斯提會戰啊嘛，呢、這個 好似第一場係呢度嘅， 即係佢話要脱出嗰啲人都係呢度嚟嘅， 係啊係啊。 哦， 都系呢一场做第一場， 都系呢场 ，OK OK， 咁呢度就一开始就用咗金毛嚟做个字典咯。 哦， 就讲晒佢嗰班人，即系今次唔系咩？今次咪用咗金毛嚟做试点啊嘛，咁咪讲个帝国里面啲人其实睇佢唔起啊，话佢真系靠家姐，即系你家姐唔系王妃，你都唔会即系有呢个位数啊咁嗰啲咁嘅嘢啊嘛，咁同埋佢哋坚持系要撤退啊，因为话就嗰个咩话咩自由同盟系，其实佢如果是三师会嘅话就会多人过佢哋帝国军啊嘛，咁但系佢就话就系佢一未会啊嘛，佢一如果逐个攻击咧，佢可以将佢全部消灭啊嘛。咁結果就話咩睇我表演啦，咁就係非常嘅自負嘅一個人嚟㗎嘛，表達到啊，即係阿金毛係，咁但係佢唔係冇料啊，佢真係做到啊，咁如果唔係對面有個同佢有得揮嘅人，咁呢班人就死曬㗎啦，好明顯。 應該全軍覆沒嘅，可以。 係啦，係啦。咁呢個金集嘅成個氣勢咧係好成功啊，咁同埋佢今次係好真係我懷疑佢係咪因為中間做過舞台劇嘅原因咧，佢今次個舞台劇感覺好強嘅。即其實佢哋咧，只不過坐喺度講嘢嘅啫喎，你留意一下實際。咁嗰啲戰艦嗰啲就另外整嘅，即另外整嘅外邊點打得？其實嗰班人冇喐過咁滯喎，坐喺度。咁佢嗰個舞台劇嘅對白式嗰啲咁嘅，即嗰啲咁樣去交代咧，其實係做得好好喎呢一集。 嗯， 好犀利，即係嗰個戲劇氣氛做得好好啊！因為你舞台劇係噏嘅啫，係咪？唔難道喺個舞台度你真係會有太空船咩？咁可能我唔知佢點表達，為佢都喺個 mon 度見到嘅啫，佢喺舞台劇做，佢冇可能做太空船嘅舞台啊！咁我諗佢就係因為個舞台劇嘅原因咧，將呢個元素可能都搬咗今次呢套卡通。我相信係有嘅， 係有嘅，有嘅， 咁同埋咧，佢呢度加嘅作畫嗰樣嘢咧，係哇！我成甚至乎有懷疑，但佢啲人唔係 CG 畫㗎嘛？點解咁微細嘅啲動作可以？但係我睇點睇都似係手畫嘅啫。 定係佢 van 得好靚啊？佢係 我唔知啊， 好細緻， 好細緻㗎！佢轉個身咧，係真係轉身，冇錯。我真係唔知佢點做嘅，有少少係啦。 但 你話佢係 CG 咩？我又唔覺喎。佢只係佢嘅仔細程度，我覺得唔知知點做到㗎咁樣咯。咁係咪 amazing 啊？因為如果但係未睇啊，真係要睇啊。雖然佢啲人設的確係改咗樣，咁但係佢啲改樣，我覺得真係冇辦法，因為今時今日啲人咧未必頂得順當年嗰啲，即係嗰啲比較真人樣嗰啲樣啊。 嗯， 係 冇錯。 係啊，而家佢就比較畫得似翻而家啲動畫多啲。咁但係佢嗰啲其他嗰啲 角色咧，即係嗰啲啲老嗰啲角色，佢又好人嘅喎，都係佢唔係話將所有人變曬卡通咁嘅喎，佢又即係可能啲主角靚仔啲嗰啲，咪即係簡單啲咯個樣話得。 嗯， 但我都 OK 嘅喎，佢喺套卡通入面嘅表現 OK 咯，最少。 係，你我但係如果我對比翻上一次動畫化，我喺機設上面，我係中意上一次嗰啲戰艦多過今次嘅，其實。 咁樣。 因為我覺得上一次比較簡潔啲，但係反而有嗰種歐洲嗰種高貴啲嘅感覺啊。 哦。 但係呢一次就可能佢真實人咗。即係多咗啲 detail 咧，就冇咁，因為佢個故事其實都好歐洲式噶嘛，其實係， 係， 即係好貴族噶嘛，佢哋應該係。咁我覺得啊，你多咗 detail， 反而就我覺得冇舊嗰套咁靚咯，即係咁流線型啊，咁簡潔咁高貴啊。 咁冇辦法㗎啦，佢呢個同大和號一樣，佢係將嗰個基本基礎佢哋 keep 翻，但係佢就加咗好多嘢，咁啊令到嗰個軍事感強啲。以前佢就係咁招招招招招多嘅啫，佢今次就多咗啲，都起碼射下咩穿甲板啊，即係佢有十板去打人哋纜橋嘅，唔係一炮打過去嘅。咁變咗呢啲都多翻一啲咁嘅描寫，咁好草少少，因為其實咧，佢實質呢個銀河英雄傳說咧，佢唔係好。其实佢唔系好真实向嘅，点讲？即系佢唔系好会用当系一个未来嘅。你见到佢平时咧，唔系有太空船嗰阵咧，啲人都系坐车嘅啫。 系 都现实嘅。见 咩十七世纪啊？十 系啦，冇错啦， 欧洲啦，佢系。 佢著到啦，但係佢用車咁嗰時都冇，咁車佢都有碌嘅，咁啲車都似而家啲車咁咯，或者你當最多係個設計係咪會concept car少少咁嘅啫？咁但係了解以到掛物銀河帝國應該沙窩咁噶嘛？佢又唔係，佢係比較實在嘅啲嘢，啲醫療水平都唔係好高嘅，個皇帝會病得死嘅大佬。 个佢哋边屋同而家嗰啲欧洲嘅屋差唔多啦， 一样。但是好的，因为他就是拉回去那个现实的感觉。他你就当他怎么样 fantasy 了，将这些东西摆上太空啫。都是好的，不是一定太空线就一定要好像 Star Trek 这样嘛，或者 Star Wars 这样嘛。 是 啦，这样。那我是觉得不错的。是。 同埋我记得旧 OVA 那时候那些配乐，他好像那时候很标榜说用管弦乐做配乐咁 啊， 我记得系真实嘅配乐咁啊，佢都系。但今集系咪改咗嘅？ 咁我又冇留意，但系佢都仲好磅礴嘅， 系咯。都好个气势都好够嘅，依然系。但系系咪真系嘅乐章，我就真系识分啊。 哦，咁 但 系 旧套 都要噶啦，有好多嗰啲就算你电影咧， 真系用翻嘅旧嗰套。 你电影就算佢个 真正嘅乐章嘅，我记得。 唔系，即系佢直情系真正乐章，意思系咩啊？即系你意思系 即系真正嘅古典乐章 噶。哦，你讲嗰啲，哦，嗰人你话佢系用真正嘅管弦乐团去奏啊？ 唔係，我意思係佢用真係舊嗰啲嘢， 現實有嘅舊嘅嗰啲樂章，係 佢好似幾標榜呢樣嘢喺舊的。 有都唔奇，但係今次我唔知道，我冇留意。 係因為我又唔識咁多呢啲，所以我都唔知佢有冇用翻定係點。 係。 但係啲配樂依然係 係好 蓬勃 嘅， 係所以我都幾第即係睇第一集，我都幾滿意嘅。其實第一集 係咁，你嗰個製作公司係邊個咧？ Production IG 系即系啱啱大家睇过边出？ 啱啱应该系嗰个 B 就 beginning 系 嘛？ 系啦，冇错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哋系几犀利嘅，即系已经去到剧场版甚至以上嘅程度嘅作画 啊！系啊， 哦，个完成度超高嗰阵，虽然系电视卡通啊，咁但系哇，你睇紧啲唔系电视卡通嘅享受啦，已经超过咗。咁我谂今季呢套肯定系其中一套系必定追落去嘅嘢啦。咁啊，如果新朋友系未睇过呢套，就真系要睇翻，系好好睇嘅。 冇错， 本身系一个好睇嘅故仔。 我想补翻，因为上一次咧，我有啲系讲错咗嘅，好彩有啲网友高手咧提翻我。 哦， 因为上次我讲咗阿杨威你系好快死，其实唔系嘅，我记错咗，好快死个应该系今集咧，企喺阿 熊猫 隔篱啊， 阿熊猫啊，齐格飞啊， 齐格飞，佢就真系好快死噶啦，应该系好早就死咗噶啦。咁反而楊威利應該係去到四分三啊，即係如果係原著小說分二十期嗰個咧，係去到第十五期佢先死嘅。 係 啦，係啦，咁我補翻呢一度啫，係啦，因為有啲網友啊話翻俾我聽，係我都記錯咗啊，真係。 嗱，其實咧呢度佢哋會用上個類似夜神月對 L 嘅模式咧、其實我都諗係有啲關係，因為其實我哋諗翻咧，其實夜神月對 L 呢個古仔其實會唔會係抄？其實調翻轉係抄銀河英雄傳說啊！ 咁你個時間上面就一定係啦。 唔係，即係佢兩個個關係似嘅。即係其實楊威利都係唔。即係好似好唔想理嘢啊咁嘅個感覺，覺得嚇。 其實你都可以對比《三國志》，就更加明顯就係周瑜同諸葛亮嘅啫。其實佢哋應該係嗰個對比，其實係。 但係你喺動畫上面，其實而家佢係整到似啊《夜神絕對 L》。 係動畫係。 個雙雄嘅感覺嚇。咁呢樣嘢阿嘛馬仔覺唔覺得係？ 有少少嘅嚇。 咁如果今次係當係咁樣雙雄去處理嘅時候，或者而家嘅觀眾會易入口啲咯，因為佢如果係成個銀河歷史咁樣抌出嚟，即接收唔到啊！你會係啊， 唔係佢同埋如果係照翻舊 OVA 版咧，做唔到嘅，中間講好多啲政策啊，啲人 係啊， 即係其實楊威你鬥，如果舊版我鬥得最多係鬥上邊一啲人啊， 係冇錯冇錯，同官僚嗰啲。即係佢嗰啲阿頭啊，去鬥， 係佢上面一啲人同佢鬥得多，同阿金毛鬥。 喂，佢同阿金毛似啊，惺惺相惜多過係敵人。 係啊，因為到阿楊威你死嗰陣時候，阿萊恩哈特即係金毛，其實係最傷心嗰個，其實係佢啊。 係啊， 即係睇翻原著小説係最覺得唔甘心就係佢。點解你死唔係死喺佢手上啊？ 系啊，呢啲咪就係 個暗殺上， 咪就係真正嘅宿敵就係咁噶嘛，即係你覺得啊，係咪你想我死，我想你死咧？其實咪係，就算係都要佢打低，唔係 死喺佢手上， 唔係佢無端端自己琴日俾邊個人暗殺，即係佢覺得唔應該係咁嘅嚇，即係係啦。或者佢係咪真係想我死咧？我懷疑喺呢啲古仔入邊，佢如果就算真係有機會殺佢，佢可能佢都唔會。 係，因為佢好珍惜呢個敵人。 冇錯。即其實唔係敵人啦，呢種宿敵係已經係朋友，仲即可能最了解佢嘅人就係呢個人。 係啊，互相了解 就。咁呢個就係宿敵有趣嘅地方啊嘛，係咯。咁其實本來 銀鷹傳就寫得好好嘅，其實呢兩個角色真 係。冇錯，但其實某程度我哋覺得銀鷹傳咧，當時可能都有唔少嘢係嚟自高達嘅。 係啊， 即我講小説嘅時候。 啊，金毛嗰個造型。一個性格你都，佢收尾爬到上做皇帝，佢就成功過馬沙朗多啦。佢真係做咗皇帝，係。 去到銀河皇帝咧，係咪啊？係 馬沙就做唔到啦，一路都。 係唔止嘅，其實佢嗰個初期歷史都好似高達嘅嘛，馬仔講啊。 初期其實佢都係發展啲殖民星，不過真係去啲星球度，跟住係講話即係反地球啊，跟住後屘講下即係城市，跟住真係講地球派嚟鎮壓咁樣搞到死好多人嘅，後屘真係反到嘅， 即係要反啦、反去聯邦咁啦，類似咁。咁結果後屘嗰 大，但係佢反咗之後，佢哋喺度嗰四條友又。由自己內，即係有一個死咗，跟住其餘啲幾個又內鬥啊，係人暗殺咧，跟住又講用咗一個世紀先可以再組合翻嘅。 嗯， 係啊， 咁真係好似喎。 係啊，跟住佢後屘因為太廣闊，跟住講係有啲海盜好嚴重嘅問題咧，跟住佢出到啲軍人咧，之後個軍人係見親啲海盜都殺，話投降都殺啊嘛。 嗯， 系，跟住我个人最尾即系参，即系佢可以参政，跟住系用民主方式选佢出嚟入去议会，跟住后屘俾佢自己清咗做帝嘅，即系第一代银河帝国嗰个皇帝就系咁样走出嚟， 即系有啲希特拉咁咧，亦都系，即 系啊， 有啲咁嘅影子，即系其实佢个银河帝国根本好德国噶嘛，其实佢而家嗰啲姓咧，嗰啲人啲姓氏全部都有嗰啲方嗰啲字咧，其实咪就系嗰啲德国贵族嘅姓嚟咯，系，咁啦，咁你就当佢的确系将咗好多人类有嘅历史，亦都即系摆落呢度投射啦，系啊，系啊，佢呢个就似系德军啦，咁你对面啊，好明显都系啲联军啊、美军啊，咁但系佢都继承咗高达咧，啊，咁你一般故事，唉，咁美军嘅好人啊，唔系喎，原来最官僚就系嗰边联邦军啲人。其实高达一早就已经系咁噶啦，系啊， 即其實冇講過話智護其實係咪壞人，佢哋係好人，其實唔係喎。你高大一初頭已經講咗聯邦有聯邦嘅問題，智護有智護嘅問題咁啊。咁其實佢呢度都係攞翻呢樣嘢咁做咯。咁佢呢度就有個叫做中立嘅勢力啦。咁但係其實高達都有嘅，咪即係嗰啲咩衛星六號啊嗰啲咁咯，都有。 但係佢呢度 差嘅。嘅商人嘅組織啦，有啲有啲咁嘅商業組織啦。 但係佢呢個中流可以廢沙嗰度翻嚟搞屎棍嚟喎，佢真 係係 啊， 即係成日利用佢兩個對立啊嘛，係咯係咯係咯係 啊，係啊， 嗯，咁呢度就最尾嘅金毛係可以統一到銀河嘅，但係佢跟住就死咗啦，就病死嘅，咁呢樣嘢應該係同曹操一樣，即係個腦有事，係係。 系啦， 咁呢个都有啊，咁佢的确攞咗三国好多嘢都摆咗落去，咁所以呢套其实我就好早就有个日本朋友啊介绍我噶啦，咁但系当时冇得睇咧，因为佢系日文嘅啲小说，我都唔识，即系亦都唔会睇得明啦。以呢啲咁嘅故事啊嘛，呢啲故事译埋做中文都睇到我呕吐，唔好话日文。咁我有睇过中文版嘅第一期咧，就真系差唔多大部分嘅嘢都系讲紧佢个银河历史，即系以往嘅银河历史嘅。系嗰几百年，哇都 第一章节啦，基本上系都系咁样。 好辛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度咧已经喺动画版咧冇同你讲呢啲废话噶啦，已经一跳已经即刻入正题，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想好爽咁就可以即系 pick up 到银河英雄传说一个咁长嘅故事，咁我谂今次呢个动画版大家就唔好走鸡啊，因为真系好， 因为佢将个事系简化咗嘅，其实已经系。 嗯，系啦，系啦， 系啊， 即系最骨干嗰啲部分啦，起码即系保留翻，系咯， 系啊，系啊， 系啦，非常嘅复杂。咁其实嗰时系丽的啊，定系亚视咧叫做，嗰时有做过， 嗰时叫做亚视， 系啦。咁我只系睇过部分集数啦，因为嗰时真唔得闲，咁啊有成佢晏昼做噶嘛，咁喂就真系好睇喎，就嗰时配咗音都觉得哇非常精彩嘅个故事，系啦，好，咁今次呢个重制版大家可以再即係未睇过嘅朋友睇返，睇过嘅朋友其实都可以再睇，因为唔同嘅其实佢嗰、那个讲故事嘅方式系唔一样。咁唔好纯粹因为佢改咗人设就唔睇啊，因为呢个其实同大王一样啫，而家都唔系从零时做人设啦，系咪？咁但有冇影响到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咁大关系嘅，即係佢未至于走样走到即係完全唔跟啊嘛，即系佢都系金毛都仲金毛噶，系咪？冇变咗 高达嘅人 系咯，即系其实高达都即系高达都转过人设啦，系咪？你安彦良和咁之后都转咗边位个啊？即系我唔中意嗰个做咩？即系后尾高达系啦系啦系啦，我麻麻地啊，系啊，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大家反而中意嗰个啊，系啦。咁都轉過㗎，咁你會唔會因為馬莎都唔係安原來畫嘅，我唔睇咁咧，會唔會咧？咁又唔會係咯，係咯。咁佢唔係話完全唔跟佢原本啲設定嘅嘛，係咪先？係咯，係 OK。咁其實 OK 嘅，我覺得呢套係暫時呢一季啊，反而出咗嚟實物咧係最值得追嘅一套咯，係啦。 冇錯。同埋今季佢應該係得十二集嘅啫，其實佢講個 係啦，咁到底會講咗幾多故事？ 應該係會做到完咗呢一場之後，應該就係到嗰、那個頭先講過嘅伊謝爾倫要塞攻防戰，應該就係做埋呢一度嘅。 哦，咁就完㗎啦。 因為呢度其實都好長㗎，其實嗰個攻防戰其實， 哦， 因為講阿楊威利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啊，以至佢連攞咗呢一個要塞啊。 唔系啩？ 劲嘅其实系啊， 哦， 系啊， 咁样 完全唔需要伤亡就可以攞到嗰个咁重要嘅要塞啊，系，咁所以睇下佢今次点样演绎呢一场啊，真系，系啦，嗯， 其实我觉得最怪佢系佢嗰啲白冰箭咧， 系。 入咗嘢攬咧，我班友着住啲甲之後拎個斧頭就去劈嗰個個人，我覺得 咁樣叫長尾騎士啊嘛，應該同文軍嗰隊叫做。 係啊，但我點解佢哋明明都有啲光槍，我見到佢但係啲拎斧頭劈嘅。 係啊。 咁但係佢啲斧頭有冇係咪特殊咧？係咪會唔會有例如有佢又冇啊？但會唔會類似有震動粒子啊嗰啲咁嘅嘢咧？ 我唔知道，我畫出嚟冇啊，正常斧頭。 畫出嚟啊，普通斧頭啊，劈有。 系咯，一劈咁啊，啲甲都劈得开喎。 睇下佢今次点样演绎啊！喺今次咧， 冇错，咁大可以香港试下呢个银河古惑仔传说嘅试下做，系啦。咁都系用铁凳劈嘅，系啦，同牛肉刀嘅吓，可以嘅，系啦，系统一全银河嘅古惑仔吓。嗯。 好，咁呢个就有冇嘢想再讲，定係有冇？ 嗯，因为始终都係淨係得第一集，咁就暂时係睇到咁多，係囉。 係 囉。我计应该都精彩嘅，跟住落去。 嗯。 就 好，埋啲数字好劲囉。 数字哦，死人！ 伤亡数字好劲， 唔知人啊，啲男都黐线噶，过万只噶，直接死，即系 以万只嚟计啊嘛，啲男就 以万只嚟计，冇错，好似啲古代咧系啲兵咁啊，即系一万兵、二万兵、十万兵咁，咁佢一万只男定十万只男咯，咁即系话其实佢哋个军力随时同祖拿达军有得挥喎， 跟住啲人啊死咧系。以几十万嚟计咯，快过百万咁。 过百万啊，其实系 死过百万系。 系啊，真系夸张。 死得少一次咪几十万咯，死得少正常可以过百万咯。 系， 一般长战斗嘅话死几十万，嗰啲系算少嘅，死得。 系，嗯， 系啊， 系啊。 冇錯啦，咁就幾誇張嘅呢個。 點解咁多人嘅可以？ 係啦，咁同埋去到咁嘅時代，佢其實居然冇乜自動兵器嘅，咁但冇辦法㗎，呢個佢係浪漫化啦，所以大家唔可以用現實去諗嘅。呢個完全係一個浪漫嘅宇宙故事嚟嘅啫，係啦。咁大家唔可以用現實去質疑佢啊。咁同埋佢啲艦似乎好似唔係有 hyperspace 啊呢啲咁嘅嘢嘅喎，佢係直接航行㗎喎。 佢係好似加到光速嘅喎，只能夠好似。 如果加到光速都唔掂喎，咁都老死都未去到你去嘅地方喎、啊。 真係唔知喎，佢哋有嗰啲咩回落嗰、那個咩有嗰、那個咩回落我唔記得咗，係嗰個通佢先可以通到去對方。 係啊，咁但係呢一個有冇交代呢？如果在小說度有冇話詳細講你點樣行？ 佢都冇㗎，佢 冇啊， 真係冇咁。 佢真係當係船行啦行啦，咁佢用咩速度、 啊、 超光速嚟咩？佢都冇乜點即係講。 我就冇乜點留意，可能有講嘅。 真 係 唔好覺佢有特別講。 係 啦， 我廿幾年前睇佢 入 hyperspace 應該冇啦，即係佢係自己行得咁快啫、 啊。 你只可以講。係佢話佢跳躍都唔會嘅，好似唔覺佢哋有。 佢要經嗰兩個通道先去咗對面，佢有勢力嘅。 嗰個要塞就係守住嗰條通道咯，就係講咗多啲嘢，只能要塞，所以咁緊要，就係因為佢 就好似某一個海域咁樣啦，就變成。 係啦。 咁佢 覺得兩條路過啫嘛， 係啦，佢就純粹當好似現實戰爭咁樣就搬咗上銀河。 係咯，一係就呢條，一係你要經過咩廢沙。 廢沙嗰邊啦， 係啦，咁你就當我哋即係現實打仗咁諗就算啦，唔好太過質疑。喂，哇，去到咁嘅時代啊，啲科技咁低啊，咁嘅你唔好咁諗，你當佢其實係古代嚟嘅啫，其實係啦，咁係一個浪漫投射啫，咁啊唔好用現實質疑先。首先呢一個作品，佢唔係行嗰個方向嚟。咁反而呢你覺得咁仲有種實感喺度，都實感唔係嚟自佢科技，係佢嗰個咁你佢好中古㗎嘛，咁就好真實囉。係個皇帝可以因為某一種唔知咩嘅病會病死嘅，竟然去到咁嘅時代，喂啲人長生不老啦，應該冇佢冇嘅，正常嘅。係呀，亦都冇話整啲咩機械身體都唔會嘅，冇啲咁嘅事，佢好現實嘅。咁呢件事反而俾到一種調即係另一種真實感出嚟。唔系科学上，唔系科技上，但系佢系感觉，佢话真实嘅感觉咪就系佢好真实咯，佢真系现实咁、 哦。我而家睇翻小说咧，小说佢有讲佢哋嗰个飞行法噶。 都系系啊，哦，点噶点噶？ 叫做人类使用呢个飞行叫三美神啊。 系点嘅咧？ 第二空间跳跃航行法啊。 哦，即系佢都有嘅。 配合啊，有嘅有嘅，同埋咩重力控制，同埋惯性控制呢三样嘢合称三美神啊，佢、 哦、 哋，所以都有讲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嗰个银河帝国咩？ 但 系 佢真系从来唔会打打下突然间针喎，好似又唔好觉有。 咁就好似唔好觉，但系佢讲话能够航行到咁远就因为有呢个技术咯。 O K， 佢系大个 O K 表现，佢就咁飞嘅， 佢咁飞咁咯，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唔会好似星箭咁啄啄声。 系啦，冇嘅冇啊，突然间光速咁样唔会嘅，系啦。或者突然间 即系又唔会好似即系近时嗰啲有个保护罩咁包住，跟住好似空间跳跃啲又冇喎。 唔会有呢个嘢，佢都系当行好船嘅船舰一样嘅啫，其实佢哋 系啦。咁今次喺机设上，佢都应该加咗好多 detail 嘅，例如佢个舰桥喺战斗嘅时候会降落去只船里边，咁呢啲咁以前好似系冇呢个交代系咩？ 冇咯，冇呢啲嘅，系啦，一个防护盾嘅啫嘛，都系。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就现实啲嘅设定嚟嘅，即系如果你喺而家谂，即系咁个太空船唔需要夹个舰桥出嚟噶嘛。咁其實佢平時隔出嚟都已經係做樣俾你睇啦。咁但係我原來戰鬥嗰陣會降翻落去嘅，咁合理啲嘅， 本身系啊系啊系啊，咁咁、你都见到佢啲人喺船里边行咧，其实有重力嘅，即系有呢个人工重力啦，系佢哋正常 唔系飞下飞下嘅， 冇飘下飘下嘅，系啦，咁咁不过唔紧要啦，系啦，我谂你都系大家当系浪漫咁睇啦，照计佢呢度就算佢话佢有有某种技术而令佢行得咁快，都系俾翻个解释大家嘅啫，你就当佢行咯，行嗰只船行咯，系咯，佢行得好快咁咯，系咯，就系咁啦。咁簡單諗會會舒服啲，大家係， 即係佢又有啲移動要塞啊嗰啲咁嘅嘢咯， 係啦，係啦。咁我諗田中芳樹都係寫人嗰部分高手啲嘅。如果你話喺科學呢部分，我諗即係如果你環觀佢其他作品嚟講，佢唔係喺個科幻嗰個構想上面嗰樣嘢咯，係，嗯，佢係借代嘅啫，佢嗰啲嘢全部係。 是 即系借代法啊！即系其实你有个古代战争，咁我就抌落去太空啊！咁太空佢会点咧？咁佢啲嘢未必谂得好诶、现实科技嗰个层面去谂嘅， 嗯， 系比较浪漫化，咁但系冇问题啊！呢个系一个文学作品嚟噶嘛，其实 系 唔一定要需要要好真实嘅，系啦，佢呢个就属于唔系好诶去到咁硬科幻嘅嗰种咯，唔系嗰种嚟嘅，但 系 好睇嘅，系即系啲 space opera 咯，就系呢。系啦，咁咁大家睇下呢套 ，OK， 今季最值得追嘅其中一出， 值得追，系 系啦，咁啊唔止喎，咁、好讲完呢套啦，系咪？ 系 好啦，我讲另一个啦，喂，咁呢个咧都系一个非常之经典，仲好似话系咩五十年、五十周年， 哇，原来已经有五十年咁耐， 哇，黐线啊，大佬，我哋喂万能侠先四十年都已经好黐线噶啦，喂，五十年咩嚟噶？咁样竟然系铁拳浪子，不过我谂咧，佢就系讲紧原作。漫画啦，五十 个漫画真系有五十年咁耐， 即系可能系 六几年嘅，六八年啊， 系啊，因为佢个故事都好讲嗰种战后嘅，即系嗰啲咁嘅好穷啊，嗰啲佢仲系讲紧呢啲嘢。咁啊、当然啦，今次呢套嘅五十周年版，咪即系又系做多次，错啦。呢套其实咧，佢连啲人名都唔跟嘅，佢只系攞翻个故事里边嘅个大佬，佢重新做过，仲要系科幻。吓咁点啊？太空铁拳浪子哦，咁啊未至于太空吓，佢、都仲喺地球嘅。咁佢竟然咧系铁甲钢拳咁样，咁啊用机械人打，咁又冇。咁佢话系用嗰啲强化骨架去打，系啦。咁呢度咧，佢一样系会挨打，但系佢呢个挨打就唔系因为佢渣，系因为佢打黑拳啊，要扮嘢，系啊，做有啲做马。咁原来咧，佢随时可以一拳就打低个对手。咁佢一样有啲好似交叉翼击拳嗰啲咁嘅招嘅。咁打到出晒火花嘅，因为你隔住嗰、那个骨架啊嘛，吭咁嗰下咪出晒火花咯，系咯，即系佢交叉机全系贴住人哋打嚟嗰下，佢嗰下顺势就砌翻佢噶嘛，系咯。咁呢度你见佢咧，原来好轻易就可以打低啲对手，咁但系原来咧佢系黑拳翻有留一，咁啊最后就出现咗一个咧话好犀利嘅，而佢嗰个骨架咧唔系一支支好似滑管，佢成好似。二支咁嘅，但系佢唔系二支嚟噶，佢系着咗上去咯、你讲好似有对机械手，但系佢应该唔系机械手，应该系着上去。咁嗰个应该就系力石切嘅，即系呢个新嘅力石切嚟嘅，应该 系一定系啊。 咁呢度就整到型啲啦，有啲女人型啲嘅，唔知点解整到少少，即 系 平时着住衫 都系力 石切嚟嘅，系啦，佢一样有嗰个大小姐嘅，系有翻晒。 其实你话佢系改啲，但系我觉得佢其实。留翻原著嘅精神留得好好、喎， 佢直情佢系对应完全对应啊！佢都有翻个阿丹下 对应嘅，其实 系即系佢一样有阿丹下段平系嘛？我冇记错，即系其实即系魔鬼，即系魔鬼跟肉人嗰个角色啦，个源头啦。咁就系嗰个单眼嘅嗰个大叔啊嘛。咁呢度就唔系光头嘅，呢度真系有头发啲咯。咁但你一睇个死人样，喂，呢个直情系啊，系佢啊。咁你睇到佢完全系将嗰班人，佢唔系叫嗰啲名，但系佢将嗰班人搬咗去一个未来嘅近未来嘅世界度咁样玩。咁嗰个世界亦都系少少破灭嘅感觉。咁嗰个贫富悬殊都非常之严重。因为真系另有一番风味喎，系咯。 系啊，我觉得改编得好啊，即系你要加入一啲新嘅元素，咁佢又亦都保留翻旧嘅精神喺度。 系啊， 同埋我觉得佢嘅画面嗰种粗糙感咧，好明显系致敬翻喺旧作嗰阵时啊。 我系啊， 即系见到有啲毛笔画啊，佢啲点嚟啲风位，其实哇 有 关 嘅。 系，我觉得系。 系啊，同埋佢个作画程度都去到剧场版嘅程度嘅。 系啊，又系好靓嘅， 真 系做得 好靓。 即系呢种靓法同头先银鹰主嗰啲靓法又 唔同嘅，又唔同，但系佢都系靓嘅，系啊， 系啊。 但系个制作系好，哇！你觉得系正嘅呢度系啦。 咁啊，當然大家首先要中意以前嘅鐵拳浪子啊，即係明日之上啦、啊。咁但係呢個其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係有拍過真人版嘅，即係早好早幾年啦、啊， 都好多年前啦，真人嗰、那個 都喺我哋節目嘅即係有提過啦，嗰套係啦，其實都有做過真人版。咁啊、嗯，非常之好睇，即係當然呢個你要中意呢種男人浪漫先得嘅，係啦。咁我 又係浪漫嘢啦呢個。 係啦。咁但係好似嗰個大小姐係咪其實後尾都係鍾意呢個史水上嘅 呢有啲 啊。點冇乜 我講實係但係有啲嘅。 我都覺得係有㗎係咪即係佢話佢要死喺個擂台咁㗎嘛即係佢叫佢唔好打 啦。 唔好再打會死㗎嘛咁結果佢真係最經典就係後尾變咗黑白咁坐咗一個擂台個角就坐喺度死咗。咁呢個就係史水上個結局最即係最後尾最經典。咁而佢第一輯就係打力石切嗰度就係因為力石切為咗同佢決鬥就減磅減到自己即係好虛弱。咁結果就係即係因為咁而死喺擂台㗎嘛。咁呢一種就係咩將生命燃燒曬嚟即係喺呢樣嘢上面燃燒曬咁呢個。 變咗女灰㗎嘛剩返。 係呀呢一個精神就係即係喺呢度嚟呀。咁啊，當然係好男人浪漫嘅，係啦，即係你另一個角度，即係覺得佢哋傻嘅啫，係啦，唔係啩咁樣死咁樣係。 本身雜貨鋪嗰個有條女中意佢嘅。 哦， 係啊，跟住後屘 咁叫佢唔好打嗰個係雜貨鋪條女啊，定係個大小姐？ 哦，唔係。雜貨鋪條女再即係之前未到最尾嗰陣時候已經同佢講叫佢唔好再打拳咯咁嘅嘢有提過，跟住話同年齡啲即係啲後生仔個個唔係玩又咩咁點解話佢要咁樣？ 哦， 即係嗰陣時佢又嗰陣時係答佢就係話需要整翻女灰之後，跟住嗰條女後屘即係問完之後佢後屘嫁咗俾佢另外拳館另外一個大隻仔嘅， 即係已經跟咗第二個啦。 是啊 嗯即是那个就好 hea 嘅大德是 吧我唔系佢冇乜天分㗎你当佢是啊 即都唔使知会死啊亦都是啊 是啊 是那个稳阵啲。 好嘅咁啊咁啊变咗咁样啦佢冇打㗎咩好似嗰个。 就冇打啲咁就啱啦跟老嘅跟嗰啲啦。 是啊諗咩好似帮手做嘢都系喺度。 是啊打份工啫大佬唔使搵命搏系咪咁啊。 是啊。 是啊咁啊，呢個又係男人浪漫，女人唔明白嘅一個故仔啦。係係，的確當故仔睇下唔錯嘅，唔係叫大家玩玩具玩到燃燒生命嘅。咁啊，唔使去咁盡啊，唔使死喺度。係咯，咁好啦，咁呢個就好精彩啦，係啦。咁啊，佢就嗰啲咁嘅強化骨架咧，即其實係咪好大力嘅咧？到佢打人係咪會打死人嘅咧？ 我好似感觉上一嘢如果中到面嘅话即刻跪低喎嗰度。 係。 佢一定要防御住先得喎好似咁我哋。 咁佢成日就话啦佢话就算唔用嗰副强化嘅嘢佢话都可以打㗎嘛。即係佢好似就成日想同阿力石切同埋就係大家可以用拳头胶去决胜负㗎嘛係咪即唔用嗰副骨架㗎嘛係咪呢度就好似讲到咁呢下就有啲似铁甲钢拳囉。即係可能佢個世界呢已經係咁樣打㗎喇但係佢哋成日想返去最 raw 大家係真係打真係用拳頭去打。咁可能呢下就係唔同啦同以往嘅即係鐵拳浪子呀即係但係個精神係一樣嘅。 一樣呀精神係一樣 嘅。縮短咗好多喎開頭。縮短咗好多。 縮短好多佢都冇話咩入男童院搞咁多嘢啦。 喔咪因為原初係男童院入咗先俾力石切打贏咗佢。 哦，佢初初話冇人生目標噶嘛，佢根本都唔係打拳，講佢咪係啲飛仔定咩咁樣？ 係啊，佢唔識打拳嘅開頭，係個男童院嗰時啊，等下何段平揾啲紙仔整入去，跟住教佢點出拳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係啦，嗰個仲唔係 練第一拳都練咗好耐啊！ 唔係魔鬼跟肉人，係啊，就係呢啲。就喺呢度嚟㗎啦呢個 應該 係 啦 係啦冇的 嘅外國。我開頭唔識拳擊佢就係打爛仔交勁㗎嘛但係見到話力石切識打一拳已經 KO 過去㗎開頭。 係呀係呀咁樣啦咁其實本來個古仔係長好多咁呢度佢一開始佢已經打緊拳即係打黑拳囉。係 呀已經打緊。 似乎力石切就變咗個大小姐個保鏢嚟嘅啫其實呢度就咁樣嘅。但係佢其實好出名嘅一個拳手係囉。即係咁樣開場咁但係當然 整個 佢又整个锦标赛啊，四个 系 系啊。 咁呢度 就集数应该另外仲有三个啊。 当然唔能够由佢细个开始讲啊。咁我都觉得呢个自由鬼都 OK 嘅，系而家呢度系。 嗯。 咁你都睇咗第一集，觉得呢套系有即系、就是、有得值得追落去嘅，即系嘅，即系嘅感觉啊。 系啊，系啊。 嗯，系啦。好，咁有冇嘢再想讲下？因为好多嘢讲嘅，如果你讲啲旧嘅呢条浪子就 旧啊，正啊，真系 正啊，系咯。 旧都系亚视做噶喎，呢条浪子系。 后尾佢有无线做嗰啲系咪 无线 画？ 喺夜晚做叫疾风咩铁拳霸咁好似。 系啊系啊，应该无线做过嘅，应该第一期应该。 但系嗰个系咪画过嘅咧？系 OVA 定咩嚟嘅咧？好似靓好多嘅。 我睇 两期啊， 佢 就 系因为嗰时亚视即系丽的播嗰阵系 raw 好多嘅啲公仔画得。系嗰条无线做嗰个就已经系 update 咗，你觉得系咦咁靓嘅话得，咁系咪其实画过嘅？我都唔知啊， 我都唔记得 系 嘅。 佢嗰个系已经唔系净系力石切噶嘛，佢已经打到系后屘同嗰个即系个拳式转噶嘛，勇者王咁噶嘛。个拳 喺个河西喎， 系个河西系咯， 系啦，河西 系啊。咁嗰就开始话系啦，就话佢哋系有啲人开始俾人打到痴呆啊嘛，即系绑唔到鞋带啊，开始。 我咪就傻咗啊！最尾 系啊， 佢嗰个有个之前同佢打过嗰、那个，我唔记得系边个姓咩名， 我唔记得啦。但系本来好有型噶嘛， 系跟住啲后屘打到傻咗就 系啊， 系啊， 变咗加美油咁咯， 系啊， 系 语无伦次啦，变咗 系啊。咁跟住后屘纸堆上都出现同样嘅问题啊嘛，开始绑唔到鞋带啊嘛，系啊。 唔係扣唔到樓會下下自己慣低啊嘛，其實都直線啊嘛， 即係其實佢都知道自己就係死嘅，就一齊嚟賴嘢啦，咁所以佢要 係賴嘢， 即係要。但係佢嗰時最尾係咪都係同翻嗰個旋轉拳嗰個打嘅咧？ 係最後同佢打咯。 嗰、那個係咪話係咩墨西哥拳王定咩？邊度啊？定巴西啊？我唔記得啦。 係。 定西班牙我唔記得，即係總之好有型咁嘅，係咯。 係。 有撇須咁樣嘅。 系佢，但系临尾点解其实阿刺激象其实同佢完全冇得打，系临尾打到一佢，其实打到佢个眼角膜唔知，即系只眼咧 吓坏咗，已 坏咗望唔到个目标咧，即系先打得中阿拳王啊，因为其实阿拳王系睇佢哋啲 眼神 咧，就知佢个攻击边度咧，佢就避开晒噶， 因为刺激象已经冇咗眼神啦， 因为佢只眼睇唔到咧，所以佢。 反而 望唔到个焦点啊， 变成咗破佢嘅一个重点啊。 系佢就冇焦点咧，所以佢估计唔到佢个鬼式个拳击，所以先中佢拳噶嘛。临尾 系踩个嘢系嘛，系啦， 系啊。 咁啊，其实 两个 系有招嚟嘅咧，都系交叉逆击拳嘅，打到尾都系。 哦，唔系，佢临尾识和旋拳同佢又识转。 哦，佢都识嘅后尾。哇，咁犀利！ 但系冇佢转得咁劲啊，跟住两条友互相系咁转嚟转去打到，分唔到胜负啊。但系临尾系点数赢咯，拳王二。 哦，系、okay, 啊， 最尾系拳王赢咗，即系史上输嘅， 系输啊，系、啊。 哦，咁即系最尾佢坐喺度死嗰下，其实都系打输嘅， 系啊，打输啊，佢。 嗯，系啦、啊，咁即系唔系嗰种主角无敌啊呢种，即系佢都唔系强调呢种，佢系嗰种即系我点我赢咗输好，我都要即系要打落去，唔即系唔会 因为嗰个拳王，个拳王咩头发白晒嘅讲佢。 吓系点解咧？ 俾阿刺激象吓到吓到啊！因为佢话阿拳王平时即系佢有屋企人好正常咁样嘅话，即系除咗拳击之外，仲有好多嘢嘅话，人生 系 嗯， 跟住话 冇啊嘛。 刺激象话睇到呢个人系完全冇啊，就系、是、除咗拳击之外， 系啊。虽然最尾佢都赢，但系都即系俾佢吓亲啊。 系啊，俾人吓到白晒咁啲头发，点样讲？ 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强嘅敌人咁样咁之类啦。即系其实好睇噶，即系嗰种即系对手之间嗰种惺惺相惜啊，咁即系系咯，好好睇嘅古仔。咁呢个就唔又就同而家好多古仔唔同啦，系咯，系咯。咁嗰种精神而家啲古仔揾唔到嘅，系 唔会有呢样嘢嘅而家。 系，冇错，系。咁啊，呢个拳手生涯嘅故事啦，原本史书上就有一个。咁其实我成日都讲啦，啲古仔唔系就系打啊，打其实以为衬托啫，那个。生涯才是最好看的地方， 咁希望之後又多翻啲呢啲咁嘅作品啦，即係我哋冇睇好耐啦，之前嗰啲全部都係一味越打越勁，越打越勁咁、變完殺人再變殺神咁做乜啫？ 哦，唔係，最大問題佢之前碌卡嗰啲碌完真係照搬嘅，我話係咩啦？ 係咯，即係一套龍珠係咁都算，套套都係咁，咁你就唔好睇啦。咪你打到而家路飛都變埋怪物嘅，等做咩啫？嚇，唔知啊，我就唔係好中意啦。咁即係久违咗有啲係比较即係 raw 嘅一啲嘅故事，咁而家又即係又有人做返出嚟喎，咁样咁今季都原来都即係唔係碌卡，即係呢啲做得好嘅就唔叫做碌卡啦，係咪即係真係致敬兼及係即係有新嘅元素注入去啦，係囉。咁呢两套都係其实都係做得好嘅，同銀鷹轉 入 嚟。呢套叫做啊呢套个名未讲，叫咩 ?Mega Low Box 啊。 是啊 是 好 的 ,box 咁样 ,box 咁我諗佢 boxing 㗎。 但又冇中文名㗎真係。 冇㗎喎佢都係叫 Mega Low Box 㗎。 佢都係叫呢個名㗎。 係啦係啦。咁佢亦都唔係叫紫水象嘅裏面佢怎叫增多即係雜狗。 係。 係啦冇佢都冇真名嘅暫時都係。即係個朵咁樣。好啦咁呢套即係大家要都要其中一套要睇嘅。好咁仲有冇有冇其他有冇分分想同大家再講下嘅 可以提一提足球小将啦。 哦，足球小将， 足球小将都出咗，做咗啦，都已经。 系啊，但呢度我自己麻麻地啦，即系以今次个即系呢、个 但系 新版， 佢已经比起上一次嘅新版，即系因为都前一次好、几年我 又有个新版嘅， 十年都系翻拍过一次。 哦， 我觉得呢一次已经比起上一次 系咩 噶啦，已经系。 咦但今次嗰個褪膠片即係有啲玩 flash 咁嘅 feel 重啲喎即係電腦砌嘅感覺強啲喎。 但係佢起碼個人設係似返去高橋洋一。 哦係但係呢個會到底係缺點定優點呢即係佢真係變咗漫畫咁囉。 係啊我反而 係。你反而鍾意。 我個人係鍾意返去嘅。 咁樣。 即係、你就算話佢有少少褪膠片我覺得啊都。 即係你比較鍾意。 OK 嘅其實係。我 但 係呢個咁樣去睇拍法啦其實係。 但係上次嗰套你咪話 J 啊。 係啊 J 啊。 但係 J 嗰陣時好似啲人動多啲冇呢套咁猛啫。 但係係係靈活啲嘅 J 嗰、那個。但我係唔鍾意佢嘅人設呢。 哦你唔鍾意人設。OK。明白。 今次係真係重現到高橋洋一嗰種感覺啊佢係。咁所以我都覺得係還可以嘅其實係係啦但係你話個故事都其實故事都唔使講啦係人都知㗎啦其實 係 係差唔多 但係今次佢跟得好足嘅佢嗰個漫畫係分鏡嘅、都跟返佢連有隻鷹飛過都有返嘅 都似返最初期嗰個動畫版嘅 唔係呀直情係漫畫 你都可以咁講係啦都係咁嘅。 直情係漫畫如果你睇漫畫呢佢而家似乎將佢漫畫嗰啲分鏡塞返落去唔係動畫。 係呀係呀。都好還原返其實完全一模一樣咁滯嘅其實佢 係。都係喺我巴士底佢寫嗰部嚟 嘅。咁故事當然無懈可擊啦故事佢冇改嘅佢一樣嘅啫。咁本身個故事係好睇。不過即係如果我就話如果你即係動畫嘅角度呢我哋的確覺得佢喐得唔係好暢順。 是啊是有呢個問題 嘅。有啲似 flash 咁樣整咁嘅 feel 嘅。 如果你鍾意個原著嘅其實我覺得係呢一個好過 J 嗰、那個嗰、那個 改其實咪有啲似呢嗰時無端端奇羅羅有又整一個三分鐘版咁樣動畫嘅。可能都咪奇羅羅都會翻進呀咁都唔好舊啫。哦原來佢係將個漫畫整咗做 flash。即係我就覺得佢今次係有啲似係咁囉。係啦即係佢當然佢唔係 fast 都咁離譜佢都識喐嘅。咁但如果你以返動畫嚟講佢就欠奉啲啦。因為相比起今季其他動畫係喐得超勁㗎嘛。即係你成日返返嚟喎。即係真係識喐喎啲公式。但係呢套相對佢就反而調返轉行返一個唔係咁喐嘅樣。咁同埋冇錯嘅如果你話你鍾意嗰個畫風嘅話佢今次係畫返嗰個即係嗰個頭個頭咪其實最奇怪呢佢個頭係呀但係佢啲手腳係有關節㗎。即係但係你接唔接受到個頭係好原裝嗰個咁嘅頭但係個手腳有關節我反而覺得怪怪地。即係佢最好就連個手腳呢佢都畫返一碌咁我就反而覺得就好可能會襯啲。即係冇人你個頭冇人個頭係大雄咁但係個身係新人咁樣嘛好怪㗎嘛所以你個頭係大雄咁我個身唔使咁真啦話返一碌手咪得囉佢唔係喎啲手就真係有曬手瓜啊又有曬嗰啲手踭啊 甩甩头啊，凸起啊，佢又画翻晒个，佢又，但系个头咧就好好漫画嗰个样嘅，呢下有少少撞咗，对我嚟讲。 同埋嗰个 ending 咧，佢用翻旧版个 主题曲， 我系觉得 OK 嘅，其实。 佢就变咗原唱曲。 系啦，变咗原唱曲嘅，咁我觉得咦都几得意啊，都几 系啦， 佢其实都几服务啲旧 fans 嘅，其实呢 当然都系嘅，好明显添。咁呢度都系由小学开始做过， 小学片开始系， 又重新做过咁，啊唔知啦。咁呢度如果大家即系喜爱呢个作品，咁当然都走唔甩嘅，因为佢个古仔系原装冇改动嘅。咁 佢去中学啊，但 系吓？ 去中學啊，大家呢 個哦，咁唔緊要，呢一輯就可能 都係 講得曬小學都已經好犀利啦，係啦，係啦，應該都唔知佢點樣啦，因為佢第一輯第一集佢都冇跳過嘅啲劇情，佢都係照第一集照做， 可以同舊版一樣 嘅，係啦，咁你十幾集，咦，咁十幾集做唔到幾多嘅啫喎，如果跟翻舊嘅進度， 除非佢啲足球比賽縮到好短啦， 除非縮啦，係啦係啦，咁 嗰時因為 J 嗰陣時係啲。唔係重要嘅賽事，你細個啲賽事縮到超短嘅半集講曬嘅， 啊，即係佢有啲龍珠超咁咯。如果你講 J 係，即係會將佢濃縮咗咁咯，係咯。咁但呢套似乎佢又唔係啊。咁到底做得幾多㗎？呢度咁住得咁少集就就。 如果佢跟讀漫畫，跟漫畫其實漫畫個去都快嘅，其實漫畫嗰啲 哦係電視拖咗啫。O K 係 電視拖或者漫畫都快。 即係如果佢係跟翻漫畫，反而就好啲。 其实都还可以嘅， 因为电视每次大波过半场都要回忆噶嘛， 系啊， 有成集都未过半场， 系啊， 即系我谂系咪佢首创可以将个故事咁拖法系嘛？唔系龙珠啊，佢先啊， 我谂佢一定早过龙珠啦。 佢首创系咁拖嘅一个绝招， 系起脚踢咗波飞出去都系飞咗成集未到龙门， 飞咗三集啊。 我而家夢跨嘅咩成集，我臨尾就係到嘅會。 哦 ，OK， 都到，最尾都到啊 ，OK。 係，但未知入唔入到下集， 飛咗三集添。唔咁佢又未至於話今集播完上一集嗰十五分鐘先嘅，又未至於。 我冇嘅， 就回憶片段 都唔會嘅。 回憶片段 每次 多過踢波啦，總之就 係每次大波都要諗一諗嘢，講翻之前每次起腳踢緊個波飛出去又要諗翻諗啊。 唔係佢嗰啲係阿草蜢仔咧，識金貴祥嗰啲橋，明明打又諗啊，當年師傅同佢講乜嗰啲咧。咁嗱，咁可能今次的確係嘅。如果你話佢跟漫畫咧，係會反而會冇咁拖嘅。 系会爽好多嘅。 系啦，咁啊睇下佢点再处理啦。咁呢个就如果中意呢个大智慧嘅就走唔甩啦。 系， 同埋睇第一集已经知道点解阿梁仔做咗正选喺日本。 吓， 系咯？ 点解咧？ 阿梁仔点解做咗？ 即系光头仔啊！即系。 系。 乜佢哋 嚟到先正请食马条啊？ 无线啊，叫佢做光头仔嘅咋系嘛？ 好似唔系，好似叫梁仔啊嘛？ 佢都叫做梁仔嘅咩？哦， 系啊， 梁仔好似 系。哦，咁光头仔边度叫咧？我哋啲花名咁嗌 好似唔系叫光头仔， 叫梁仔啊。 唔系咁叫嘅，哦。 唔系咁叫嘅， 系。系。咁呢个大头妹系未出场嘅喎，呢度系 未出系。 未有球队，都未加入佢哋 咯。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 系啦，好系。咁呢个就非常经典啦，即系对香港观众嚟讲，足球小将真系好好 经典啊！足球小将系咯。 最尾嗰隻歌你以為係張偉健唱㗎嘛？ 係啊， 重啊重快搶功嗰隻啊！你啊四四打打嗰隻歌啊，大佬幾犀利啊！當年 係啊，係人都識唱啊，真係當年。 哇！係， 但佢好似有另外一首啊。 哦，唔係，佢嗰個 係一首原唱，一首開場啊嘛。 原唱係原唱一首咩原諒我吧，我要有信心。 係嗰首都 OK 嘅，係咯。 兩首都好聽㗎，其實 呢個暫時就用咗頭先嗰首做咗全場曲啦。咁佢反而就新歌嘅，佢開頭就係啦，呢度就咁嘅，係啦。咁大家鍾意足球小將就香港好多人鍾意嘅，咁可以 好多 就睇下呢個 reboot 版，大家滿意啦，係啦， 係啦， 係啦。咁其實佢前面嗰段一定好睇嘅，即係我哋都話係好武俠片係嘛？ 係。系咯，對決嗰種感覺， 系啦，即係有絕招咁樣，系啦，又有神秘師傅又教你新招咁樣，不過都係。 其實我啊覺得中學片好睇啲嘅。 哦，你中意中學片？ 我中意中學片嘅，即係世界盃嗰啲我就唔中意噶啦。 開始冇絕招啊，開始踢翻正常波啊， 即係如果中學篇同小學篇，我係中意中學篇多少少嘅，其實 係。即係佢個能力係同龍珠調轉噶嘛，最強係小學嗰陣啊嘛。 係係，越嚟越勁，越嚟越快咯。 唔係佢第一集就一個山隻過嚟啦嘛，已經幾勁啦， 冇可能啊， 冇可能噶嘛，咦點解點解 咁巴士過可以喺個巴士第一嘢踢個波俾佢過噶嘛？ 係，但係點解後尾大個都唔得嘅？能力隨住年齡下降啊，大佬。 唔係阿蕭志強後生啊，細個嗰陣時可以射爆石屎牆啊， 係。 系啊，大个去咗欧洲揾食，人哋一脚踩住个波咧，踢唔到 喎。唔系入咗个场仲喺度转紧啊，大佬。 射浪系中学射噶嘛？好似佢系。 系中学射咯，射浪系系 东方队嗰时先射浪嘅。 喺个浪度练波啊，系咯系，几劲啊，大佬。 对住个海射。 呢仲唔系武侠片？ 系。 唉。 咁嗰班世界杯班友点能够接得到噶呢啲波？ 世青篇嗰阵时都仲可以啊，即系咧世青篇嗰阵时阿大志伟练波系个波唔落地啊嘛，练 系 反撞啊嘛， 系啊，乜脚面啊嘛，脚面大波啊嘛，好似话 系啊，脚面大波啊，跟住阿萧志强嗰时咩雷兽射球刮草地个地啊刮烂埋啊嘛， 嗯， 系啊，跟住你有啲咩龙卷风射球咧，凌空去转紧咧，好似 忍者啊呢个嘛。 佢忍者咁空中转咁踢个波， 佢嗰招直情系啊科学忍者队即系飞鹰侠嗰啲嚟噶， 系啦，跟住就咩利云嗰啲啊，咩有个炮弹射球定咩，佢踩个波前嚟有啲咩咁踩到波旋转嘅再踢，可以话咩啲石膏像咁俾你射爆， 即都仲有呢啲嘢，但系去到世界杯就冇晒啦。 世界杯反而就变翻现实啦，即系佢哋踢足球嗰阵时就反而现实咗就。反而个吸引力又少咗啦，其实。 唔系，因为佢个本身个套路唔系踢真实啊嘛，即系如果佢一开始呢个系一个打真实就唔同嘅，系 OK， 即系唔系话打真实一定唔好低，但系因为佢本身唔系行呢个路线，咁 佢唔系南方入樽啊嘛，因为 系啦，冇错啦，佢唔，因为你一讲真实，你就唔可以净系讲打波嘅，因为你一定要讲下球队嘅问题啊，好多其他嘢嘅。即係點樣運作好多嘢，咁因為你好 focus 喺佢嗰個，即係全部都係佢打波對決嗰、那個，咁佢的確係要玩下呢啲絕招啊，呢啲嘢先好睇。咁啊、嗯，可能佢轉咗個風就怪啲咯。即係如果大家明明睇開呢種好武俠嘅橋段，點突然間 俾人打得咁鬼嘢？即係你聽超鬼人突然間 冇錯， 突然間變唔到變翻靚仔咁好似、 啊、即一開始係變超鬼人，後屘就唔識啊。初初打完波，後面唔識出波，變咗打功夫，打翻現實功夫咁，唔會啊，咪先？梗係越打越勁啦，越打越大啊，大佬。係 啊， 係啦，咁呢個就有少少即係越睇越冇癮，同埋佢個十頭身嘅身形咧，真係唔係個個頂得住嘅。 係十六頭身啊嘛，最勁 啊！進擊的巨人喎、啊，大佬，你講緊嗰啲身形啊？係 啊。 系，OK， 啊，咁你放心啊，今季一定仲系小学篇，南国队为主 啊，唔会咁嘅， 反而呢辑好好睇，系啦，咁大家未睇过嘅朋友又要睇翻啦，系啊，系啦，又系咁啦 ，OK， 好啊，仲有冇？有冇边个分分想同大家即系再讲嘅？ 我就暂时系咁啦，我就 系啦，系啦，有啲就真系新嗰啲，我哋留翻下次再继续讲啊，分分都系睇咗嘅，有啲搞笑机械人啊，咩好多古灵精怪嘅。系啦，咁我哋好啦，咁我哋啊继续讲落去啊，仲有好几套啊，即系又高大又盛嘅，系啦，因为纷纷就赶时间啊，系啦，咁啊系啦，可能要行先，咁走先，咁要即系都系要离开香港啊，系咪啊？ 系 啦，咁我哋继续讲啊，龙马仔会继续讲嘅， 好， 唔该晒，系啦，咁我哋继续啊讲新番啦，咁仲有边几套动画咧？即系啲旧 I P 再翻碌嘅咧？马仔想讲下边套先？ 高达先啊， 哦，讲高达先，好，咁高达就算唔算翻碌咧，咁都叫做陆续都有一路碌啦，系啦，就唔系话好耐冇，咁佢就都唔系好耐啫，系啊，咁啊不过都系都几十年嘅 I P 啦，咁今次咧就碌到去乜嘢咧，咁啊碌翻呢个吓，喂呢个今次碌翻转头嘅，因为咧跟登标咁，你上次就系、是、即系要整喐部模型，可以就模型喐嘅。咁而家又唔係啦，又返返去最原始就係 scan 入去喎，咁樣咁就變咗係跟登標 diver 咁。咁但係今次就唔止就係個公仔，咁連個人呢都好似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啊，一級玩家係咪？唔係挑戰一號咁叫做係。 係。 咁樣入埋去嘅，咁我完全都唔明嘅，仲要攞票入去先好笑啊嘛。咁入完去又會變咗即係一啲中古時代咁嘅即係裝束啦。咁有啲直情變咗獸人啦，我拗曬頭嘅嚇。咁當然佢都仲有人著住啲即係聯邦軍啊、照軍制服嗰啲都有嘅，咁係啦。咁當然就唔會見到第二啲卡通人物啦，好奇怪地嚇。 哦，見翻都係高達入邊啲人物， 係高達啦。咁但係佢又撈咗啲中古人物啊嘛，咁至怪啊嘛。 嗯， 有咩相干呢？其實點解會有啲中古人物呢？嗰啲又真係我都唔係好明嚇。咁到底佢咪真係諗住嗰啲公仔都會出公仔啊？咁啊，唔知。但係暫時冇嘅，見唔到有呢啲嘢住。咁啊，第一集呢咁都好有期待啦。原先啊，因為我見到嗰個上一次嗰套叫做前傳先整咗一集係嘛，打咗一次。咁上次就製作非常靚嘅喎，就比起以往啊飆飛塔仲更加靚啦。你覺得好似啊？啊！點知佢呢個第一集就即刻做下崩壞，死唔死？第一集就做下崩壞喎，係啊！咁啊，等下馬仔講下點崩壞法。 嚇！最其實其餘嗰啲我就冇點樣刻意留意嘅，係佢中間賣廣告定咩咁，有隻 Alex 七八個樣就走曬樣嘅出嚟。 哇！我呢隻嘢咧唔使攞版權啊，走樣走到。 唔係好似原裝個樣。 唉、哎，唔似，完全唔似，咁啊，套嘢如果以第一集同埋以今時今日啊，同期其他四月新番嘅製作水平啊，呢度係明顯係低，係 below average 就可以用呢個咁嘅形容。 咪啲顏色仲喺度嘅，但係啲原畫好差咯，我覺得佢今次。 咪崩壞咯，已經第一集啫喎。 係啊。 已經咁咯，仲有啲機械人都畫得唔靚啦。你之前咧可以你喺文想戲嗰陣就粗啲。咁但係啲機械人一打呢都點都要靚，因為你賣模型嘅大佬。 係啊。 人都唔得嘅。係啊。連隻主角高達其實都走樣嘅講真。咁佢仲要標榜呢話今次個動作導演啊設計喂你有拇指嘅咩係啊。有啊。大張正己啊大佬。大張正己。喂咁照嘅應該好型仔啊係咪啲 pose 唔係啊。 係 啊。你覺得佢啲 pose 係呢個個係用 JoJo 嗰種咁嘅方式嚟扭曲，即係嗰啲機械人啊！我先即係真係，哇咁嘅，係啦。咁最大張正景咧，原來都唔係啲機械人，係裏面竟然有一個咧大隻佬輕貴咧，但係就係化女裝嘅，有曬紅色指甲油嘅，係啊。咁仲要你唔好以為呢個係一個配角喎，嚇好緊要嘅，即係作為一個好似美麗小姐咁嘅角色，就喺度教嗰、那個。嗰兩個即叫做主角同我咗個 friend 喺度點樣打嘅第一集，即呢套嘢入面嘅美麗小姐係一個輕貴嘅，即一個逆服癖嘅輕貴嚟嘅 ，OK？ 嗯 嗯，都惡頂得幾緊要嘅 ，OK？ 即呢個都係好有大張正己嘅風範喺呢一件事就。咁我相信呢個公仔就應該都會出 figure 㗎。係 咪 呢個好緊要㗎呢、這個角色我相信喺呢個故仔裏面。 其中一個同伴啦之後應該。 我諗唔止㗎呢、這個應該係美麗小姐嘅呢、這 個。 即第一次搵個男人做美麗小姐嘅角色㗎嘛咁即係幾特別嘅的確係。 咁但係我睇但係啲人談論反而係个主角点解一晚将只 double 改装嗰度啲人就觉得神奇 喎？哦，佢仲唔知用咗啲咩改装啊？佢完全唔系用啲现有嘅 parts 嚟。 吓，哦，佢喺佢啲屋企啲模型度拆出去。 佢话咯，佢话咯， 系，但系佢仲可以上埋油咁整好，咁一晚搞掂，啲人话神奇 咯。哦，佢有冇上油我唔知喎。佢冇 色噶喎，冇机系。如果明油唔系应该五万六色噶喎，第啲件装上 去。哦，咁唔知啊，佢冇咁讲啊，总之 系。 唔係，因為佢第一次喺度都係喺度玩掃帚啫嘛。 嗯， 咁已經嗰個跟登咖啡個姐姐已經話：哎呀，好靚喎，整得咁樣喺度，咁樣都好靚。咁我只 H 之砌起佢啫。咁如果佢琴晚先係第一陣 H 之砌起佢咁啊，咁你唔會一晚之間啊搞到變咗改造㗎係嘛？我唔知喎。 係啊，所以我唔知啦，佢咁樣 解釋啦。總之係，總之就砌咗嗰只主角機啊。咁啊，主角機其實就唔使改造嘅，因為有得賣嘅現成啊。 系， 即系喺我哋个世界啦吓， 嗯， 咁连佢个 friend 嗰只咁嘅吉姆系嘛，嗰只咩吉姆三系嘛， 咩 Bean Master 好似 系，嗰只都有得卖噶啦，系啦，唔使自己改嘅呢啲， 系啦，咁 跟住落嚟出，好似我见到今次佢又唔系玩熊仔咯。 哦，嗰只魔蟹嘛，嗰只好似个波咁左右擘开嗰只啊嘛。 系啊， 即系喺呢个嘅 turn 呢入边都有出过嘅啫。 系，好似原装嘅 double set 就系啊，可以 double set 到出啊。 咁 叫塔布， 掀开个盖啊，又会弹咗就好似哈佬咁嘅嘢出嚟嘅。 系，咁今次出哈佬嘅，我反而见到唔同色嘅。 嗯，系。咁都好多嘢啦，系啦，咁但系成唔成功咧，我唔敢讲啊。但系如果以第一集嘅作画崩坏程度咧，我就觉得唔接受唔到嘅。 大概都系当广告卖，咁见到有机啲人都系买嘅应该。 咁如果你系纯粹买模型或者你可以咁讲啦，但系个作品我真系觉得好，其实真系唔系啊！即系你先抌咗一个预告嘅一集出嚟，咁啊整得好靓，咁突然间你正式做啦，第一集就咁差。咁咪同埋佢實質劇情都唔係好好啊嘛，都係好啲舊仔古仔咁咯。 就係突然間有個不知名嘅女咁執咗翻嚟咯，我覺得 係啦，即係嗰個仲要係怪喎，女鬼咁嘅 嚇， 即係存在喺佢嗰個打機個世界冇錯。 Poppy 唔知佢咩啦，喺 Ready Player One 多啲嚇。 嚇唔知啊？咁佢點解咁似 H 開頭嘅好似？ 唔系佢连啲人个样都似 H 咯， 唔知啊，总之唔系买 H 开头好睇啲， 买 H 嗰阵时系执条女牌噶嘛，但系就唔系， 但系都好睇啲。诶，呢套成个睇完吓咁样，跟住有个有角肥仔出嚟同佢打，即系啲鬼角嘅人嘅，唔知点解嘅啲鬼啊，即系佢。 或者人哋有其他角色有设定个样咧，主角好似就系换一件衫入咗去冇变样嘅又冇讲喎佢。 佢懒啊嘛，唔设定啦。 系啊，冇啊， 唔知有冇。 咁啊，唯一我觉得有冇机会好睇啲就系，因为佢今次部机唔系打功夫嘅， 冇用啦，画成咁。 唔知啊，因为打功夫上次我觉得系严重唔好睇，就系因为每次打到咁上下就突然间出招必杀技，唔知点解会有咁样。 无厘头新招啊嘛。 系啊，但用一次之后又跟住下一集就冇。 唔记得咗点用啊？ 跟住有第二招 啊！但系呢套仲更加唔好睇咯，而家。 嗯嗯。冇啊！咁佢高达好似而家碌到咁上下都系碌到而家要靠呢啲啊。 嗯。是但啦，系咯。咁我咧而家呢啲机系连个设计都系乱咁嚟 嘅。佢一标榜系乱咁砌啊嘛，好似系。 系，唔系之前即系你嗰啲系好似你觉得系 MSV 咁噶嘛？即系你觉得系一种军事上嘅构思，你觉得啊？即系其实佢都系谂过点解系咁样砌埋一齐。而家啲系乱砌，喂，两样嘢嚟嘅，大佬。 我见到你啲角色有啲系咩？唔知龙虎咁啊，定咩？我唔知咁样最 哦， 佢将啲动物合身，可以个有个可以兽人渣咁嘅机噶。 阿双头龙嚟啊嘛，真系。 下次求其将啲件剪埋一堆，跟住倒啲胶水落咪得咯。佢黐埋咩样咩样？ 吓，唔知啊。玩到少少嘢，用 就攞翻呢个咩电击啊！依家唔系叫电击啊，即系嗰啲模型王大赛嗰啲啲优胜者就咁踢翻落去啊嘛。 模型世界杯啊，佢哋叫而家。 哦。 嗯。唔系嗰恐防嗰啲都仲优呢头啲啊。 嗯。 系算数啦，系我唔好睇啊！你睇咗第一集，唔系即系画得衰，唔能够原谅啊！讲真，制作 below average， 你点啊？你喂你喺今季啊，其他人哋几高啊？啲水平 系咁 系啊， 仲冇啊呢套？ 即系话佢唔系讲咧，话系好似上次嗰啲跟灯标咁。你上次跟灯标唔系差喎，画得 OK 喎。 嗯， 系画系 OK 喎， 系我估真系唔好睇嘅。 系啊，即系就算你话佢人嗰度咁畫完，咁但係打佢一定唔會求其喎。 係啊。 都畫得幾靚。咁你因為你賣機㗎嘛，大佬，你唔能夠畫得衰。嘩，呢集真係嗰個崩壞程度真係真係慘呀，真係。唉，大張正紀真 係。唔係，但係好似我成日覺得大張正紀有參與嗰啲多數都畫得崩壞到緊要。 咁 嘅嘢我覺得成日都。 有啲咁樣嘅現象嘅咩？ 我成日覺得係喎。 佢啲有啲咁嘅輕貴機佬嘅現象就係嘅，但係你話係咪一定崩壞啊？咁你超重神都唔係好崩壞啫。 吓，唔知我觉得佢啲人有时好崩坏嘅，唔知嗰阵时。 唔系，即系你唔会第一集就崩坏啊嘛。 嗯。 冇可能嘅呢一件事，第一集就已经咁样。 唔知啊。 系咯。即系嗰只 RS 七十八真系救命啊！大家睇下，大家睇下吓，系大镬过初代嗰啲崩坏啊！ 唔知我嗰个有少少嘢，唔知有条好瘦啊，有条油咁样笠住个电饭煲咁 啊！大佬，我想问呢只系咩？ 笠住个头咁 样。呢只系唔系高达嚟啊？我系问紧。嗯 嗯， 咁你衰到咁嘅啫，冇得原谅啊！唔好意思，系。 嗯。 即系呢套应该系我以今季即系以碌旧 I P 嚟讲，我觉得最差嘅一套啊！即系头先讲嗰啲好嘅，而家呢套系比较差。 嗯 嗯 嗯， 咁啊，好嘅，继续碌啦。系咯，碌死佢为止 ，OK。 系，跟住 好， 仲有旧 IP 啊，呢套 系咪？呢套已经垫底啊 ，OK， 放心，系啊。我讲翻啲好啲啊嘛。 系，又系旧 IP 呢套。 嗯， 鬼太郎。 嗱，鬼太郎本来冇乜期待啊，到咁鬼老嘅作品系咪？唉，都系啲即系老土嘢啦，系咪？又 差唔多鬼鬼都系咁嘅样。 有啲怪物王子咁，怪物小王子咁嘅啫，即係有啲嘢出現佢咪去對付咁，即係以往係咁嘅啫嘛。呢個又唔係㗎喎，今次咪玩返個路線黑暗好多啊，似啲地獄少女嗰種嘅。咁首先有啲人呢就話即係有個傳說就話入封信落佢嗰個郵箱呢就會鬼太郎地會嚟幫手，咁仲唔係地獄少女？ 係呀。 咁佢本來都係有呢樣嘢，咁但係以往就唔係玩到咁鬼氣或者神秘嘅。咁佢而一個郵箱就唔知點喺條後巷度，咁唔知點解喺好暗嘅巷入面，好奇怪㗎。 嗯 嗯，係啊， 但係啊，仲要係其實係個我咩啊？哦，貓 女覆佢， 貓女聲係佢問喺電話上咁。行草定啲咩問人一樣惡嘢， 同埋今季所有嘅所謂 reboot 咧，都係加入咗一個共通嘅元素啊，就係、是、手提電話。 係 即係唔止手提電話啦，即係係 iPhone 咁嗰啲啦，嗰啲智能電話啦。係、 okay. 足球小將都有咁。 有啊，所有都有啊，仲要好強調嘅喎， 係個個拎養手， 係去到一個唔自然嘅程度啊，係黑。 咁我想問 係 碟機定係咩咧？ 唔係都係 iPhone 喎 ，iPhone， 因為日本人好多時即係就算依家都係有機會用緊接嘅智能電話。 唔係，總之係講緊係 智能電話咯， 智能電話咯，一個大 mon 嗰啲， 係即係淨係得個 mon 冇仔嗰啲嘛。 冇，一塊嘢喺度篤，咁同埋啲人都通常幾望住個嘢就唔睇路啊，咁即係好多套都有呢一個咁嘅描述嘅。 係。 喺今季好特寫咁樣做啊，仲要係唔知點解啊？即係咪咁先強調到佢係新作係嘛？ 而家 係啊，係啦，咁都唔係新㗎啦，智能電話唔使咁強調啊。OK， 好，咁啊，咁好，咁呢套係點啊？咁鬼太郎啊，咁佢所有嘅人設咧，全部都係用新嘅而家啲人樣嘅。 嗯 嗯， 即係其實鬼太郎個樣都唔同嘅。 哦，系啊，个头好似冇咁大喎，咁我想要。 哦，佢以前系有个面型嘅，而家就睇唔到个面型嘅，即系佢因为啲头发系遮埋，系圆咕碌嘅。咁佢嗰啲人类咧，就直情系而家啲公仔样嘅话， 系咯，唔系近视， 系好进化嘅。你见到套嘢系咁，同埋其实个制作啊、作画都唔错嘅。 系， 我冇谂过，我谂佢都提翻啲叮当咁啊，算噶啦。你谂住系咪？ 嗯， 佢唔系嘅，唔系嗰回事吓。 咁佢而家 都颇黑暗，系 佢跟翻而家啲样咯，就系个女主角啊， 系 猫女变样噶嘛，今次 系 猫女系不嬲都去变嘅。咁佢呢度就平时就系靓女嚟嘅。 嗯 嗯， 但近时好似我可以变得都冇咁人噶喎。 不过旧时佢嗰个人样同个猫样接近啲， 系啊， 即系佢平时个样都猫猫地嘅。 系咯，佢系只眼变咗人眼咁，但系个样都同我样差唔多，但系而家就系人样嗰边。 而家就系人样嘅，仲要系靓女嚟嘅，高长脚嘅， 就系女大神。 佢系高身嘅，嗰反而呢个新女主角呢、這个人类咧就矮嘅。 系我，但我唔知呢个女主角系咪近视嗰个女仔，因为本身一路都有个人类女仔成日救噶嘛。 嗯，咁啊唔知啊， 系我又唔记得咗。 我谂过唔需要系一样嘅， 系。 即係佢叫做每輯都整翻個叫做人類 friend 佢咁咯。我諗係咁啦。 咁唔知一我唔記得個名啦。咁但係 唔係咧，一集一怪嘅，因為最後鬼太郎係中箭累低嘅，即係無端端突然間出現，係嘛？系咪遭造人物嚟嘅咧？嗰啲系咪？即系 搵拎起啲弓射啊！ 射完佢，佢都有埋替身能力啊！ 咁样， 咁啊劲啊，大佬！鬼太郎再加替身， 系 啊，有埋白金之星啊！ 吓，唔知啊咁咁但系好似而家未睇第二集啊，咁但系第二集就好似出埋其他人噶，都已经。 我第二集会出翻嗰啲佢啲 friend 啊， 系我啲咩鼠男啊？ 系啊，系呢啲咩系咧？嗰啲有张被定唔知咩嚟噶？嗰张系一张纸咁啊，张系咩？ 纸一张摇纸摇喎，跟住睇有啲咩沙 阿婆啊， 系啊， 系 啊， 嗰啲主要角色啊，猫女好似都会出嘅，系咪？ 系啊，哦，未出嘅第一集都 未，唔系就系复过机咯，冇讲嘅嘢噶。 影到个样佢就影住个手机，佢只手咁拎住个机喺度揿嘅。 系啊， 同埋我睇佢咧，即系嗰啲妖怪咧，即系嗰啲敌人咧。都即系做嗰啲嘢都好恐怖嘅， 即系系咯，佢有黑人路线噶， 好似喺度搞下笑咁嘅啫，或者玩下你咁样。今次唔系嘅，佢直情将啲人咩树杀棵树度咁， 咪变咗棵树咯。 吓，系咯， 仲话咩吸血树啊嘛？吓 吓， 系啊。咁佢啲嘢系睇下做啲嘢恐怖啲嘅吓，咁比较黑暗路线啲咯，系咯。 嗯， 即系亦都会反映咗嗰啲人嘅人都其实有好多黑暗面啊，呢啲咁样。 唔系近时都有嘅，但系佢今次就即系等个画面暗啲咁咯，咁样上可以恐怖啲咯。近时都有咁样即系对付人嘅，但系佢又好似正常咁冇做喎。即 系咁你连叮当都有讲人性黑暗面嘅，系咯。 系。 咁但系问题是你呢个处理佢而家系变咗当好似地狱少女咁处理啊嘛。 嗯嗯。 咁呢個咪睇落就即都有返個睇鬼故咁嘅 feel 咁囉。 嗯嗯。 咁同埋第一集都已經打㗎啦，即係唔係喺度即係喺度 hea 嘅，係啦。咁你都見到鬼太郎嘅能力嘅，係。 係奶嘢仲要變棵樹又冇事就出發㗎嘛。 喔係呀，佢都中咗招呀，佢都變咗棵樹呀。 係 呀。跟住開花生返個果又生返個鬼太郎出嚟嘛。 係呀。喔。係呀。咁啊，都系咁啦，咁可以睇下嘅，即系而家一个作画唔错嘅剧，个样又似翻而家啲卡通。 嗯，冇错，咁就唔系话即系老老土土嘅，唔老土嘅，系。咁呢套可以睇下啦，咁就唔知而家啲朋友又识唔识啦吓，即系鬼太郎就喺日本就好出名， 都几密咗佢出得剧鬼太郎。 唔系，好似系咪每十年都有一次新版啊？好似 系。差唔多啊。 咁佢成有一個地方係去參觀，就係鬼太郎村咁嘅啦。 嗯，哦，係 喺邊嘅？ 咁我又唔記得喎。我冇去過，不過我冇去過佢嗰個咯，但係我都去睇過佢嗰啲鬼太郎有啲即係有啲咁嘅展出嘅嘢咯。即係總之日本其實佢係好大嘅一個 title 嚟，即係話但香港就麻麻地，可能肉酸啊。 係啊。 系啲嘢唔靓啊！ 唔系佢玩日本妖怪咧，香港唔系好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外国 啲嘢好 受嘅。 唔系，即系佢要将嗰啲妖怪整到好萌咁啊，得咯。但系佢又冇啊嘛， 冇。 佢又真系仲系一只怪咁啊嘛，咁咪唔系咁受呢一种咯。如果你而家咁全部女体化又另计嘅，可以啊。 嗯， 咁佢呢度唔系咁样玩啊嘛，系咯，咁真系石把遮咁啊，真系有只独脚咁样，有只眼睛咁样喎。 系， 嗱佢原长嗰个鬼太郎担住把遮，咪呢只嘢嚟咯。 哦，系， 把遮咪真系一只脚嚟咯，即系个遮变系只脚嚟咯。 系啊，呢啲都系嗰啲民间入咗嗰啲 妖怪 传说咯， 八鬼夜行嗰啲啦。 系啊，咁你 我睇到 话剧佢系咯， 系。嗰、那個鬼太郎村就喺個叫景港市啊。 哦， 但係就唔近啲大城市嘅。 係。佢可能係個原作者係咪啲出身地定唔知咩嗰啲嘢嘅？可能係。 係啩？ 即係有啲關係嘅，好似 佢個位係大約係喺呢個港島同江山中間再、上到最上咯。 即係喺個 B 體嗰度嘅。 O K O K， 即係近海啊。 嗯，係咯。 咁、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似乎都係一個幾好嘅景點。 景點嚟嘅，係啊。但係香港人興趣唔大嘅，不嬲對鬼大浪嘅。 係啊。 就係咁啦。咁但係今次呢套卡通，大家可以用新嘅角度再即係再睇翻啦，係就唔老土嘅，係。 係冇錯。 即係又畫翻係似而家啲動畫，啲人設都係似而家啲人設嘅。 係，亦都唔係咁低能嘅。 都唔低能嘅，直情冇低能嘅。 我唔係咁近視都唔係話好低能嘅，我覺得。不過真係佢冇做得咁。 唔係，即係舊時佢就接近啲，即係嗰啲叮當啊，或者怪物小王子嗰啲路線啲咯。係啦，即係好 friendly 嘅啫，就算啲妖怪都咁。咁呢套就唔係好 friendly 㗎。啊， 係。 即係你直情連鬼頭人班 friend 都覺得有啲黑暗嘅。 嗯。 嗯。 以前你覺得唔係咁啊，怪物小王子嚟嘅啫，佢哋咁係嘛？ 嗯。 同埋以前你會覺得即係啲貓女呀嗰啲都係出嚟搞笑嘅啫，嗰啲咁嘅樣。咁依家佢有個咁嘅高傲咁嘅樣呢，你覺得即係好認真咗好多咁嗰啲嘢。 唔係，係認真嘅今次呢套。唔係傻㗎，冇傻㗎，係呀。咁大家睇啦，睇啦，講唔到嘅，係呀。大家睇呀，新鬼太郎，係呀。好，有冇？冇呀，繼續。 係呀，咁仲冇睇下新番有睇過？ 新番有睇第二啲，不過會唔會留翻啦？或者講咧，定係即係如果有冇啲係舊 I P 送咪舊 I P 啊？ 冇啊，應該。 我冇曬啦，講曬啦。 唔係，如果係我冇睇嗰個《蒼天之拳》咯。 哦，咁講下嗰個啊，係咯，嗰、那個都算係翻做嘅，係咯。咁我有睇過嘅，咁基本上佢都係哇犀利啊！佢呢套咧就好怪，其實佢係 C G 嘅， 嗯， 嚇、啊，即係又係 2D render。咁特色就係個男主角係好似大頸泡咁粗嘅條頸， 咁樣。 嗱，佢啲人啊不嬲都係直落㗎啦，即係應該平時你就算睇開呢啲都佢條頸都好粗嘅。喂，但佢唔係正常咁粗法喎，佢粗過個頭啊！你明唔明啊？ 嚇，嗯， 係啊，嗱，你個人咁啊，通常條頸你都係由個頭直落就照叫已經叫好粗㗎啦。佢唔止，佢係由隻耳仔直落。即系咧，佢嘅耳仔伸咗出嚟之后再直落嘅，即系条颈粗过个头嘅。哇！我咩事？ 唔系，但系其实咪人画好似都咁，但系冇咁过啊。佢而家变咗 C G， 所以特 别。但系佢啲其他啲 friend 冇咁粗，佢系画到个主角系咁样，做咩事？大佬，你我睇成觉得佢大颈包咁样嘅咯。 系病咗佢。 啊！我唔知佢做咩，大佬，即系佢可能强调佢大只得滞啊！這个强调得有啲离谱啊，大佬。 系喎，真系嘅。 真係好怪嘅，大佬，佢條頸喺你耳仔度生出嚟，哇！我大佬， 以前啲人成日講話，啲人冇咗條頸係即係佢肥到冇咗條頸喎，呢、這個係大隻嘅， 差唔多，差唔多，佢大隻到冇咗條頸，係即同揸巴對黑變咗同一個造型啊！ 喂，佢連入面啲肥佬角色都唔會咁嘅喎， 肥佬都未至於咁，咁同埋呢佢長期穿住嗰件就嚟逼爆嘅唐裝衫喎，頂唔順。 係。 因為呢個呢佢講係啊不朽之權地啲祖先嚟㗎嘛，係咪？ 係。 係。係 囉。八個喎佢話 係。咁講返係上海即未係世界末日之後嘅，即而家講返係咪呢係文初啊定咩時代嚟㗎呢個係。即舊少少㗎上海灘。 舊少少㗎上海灘係。 上海灘唔上一時代㗎就冇出許雲強咁解呀。咁但佢平時都幫佢又打嚟打去㗎咁但佢又有啲奇怪啲有啲人㗎咁識啲咁嘅秘術嘅武功咁㗎。 但係好奇怪喎喺唐即係佢話係唐裝衫嘅話呢唐裝衫係唔會有呢個收或者係新剪嘅設計㗎嘛。即係應該係就算你大隻咁樣咁成件都係一個桶咁樣咁。个袖嗰啲， 佢系用好明显用弹性布料做嘅，佢嗰件唐装衫。 系嗰阵时边有弹性布料？ 系我唔知道你问佢啊，相当怪嘅啫。咁啊，睇下都几好笑嘅呢套嘢。唔系佢唔系搞笑啊，套嘢系正嘅，但我都睇到笑。系娱乐性都几高嘅。咁啊，间唔中仲要讲下中文嘅。 同埋佢啲， 但系之前嘅手绘做过一次，系咪又翻做？我真系唔知道。 吓系翻做噶，但系佢第一集都唔系讲好多嘢，咁佢呢度就要讲佢话要保护一个细路女， 嗯， 系， 咁我细路女又要由另一条友保护嚟，佢初仲以为佢嚟杀佢，咁啊两个打咗上嚟咁样嘅，咁跟住原来唔系，原来系即系大家同一阵线，都唔系讲好多嘢嘅咋。 嗯嗯。同埋特登做到啲人窒下窒下，好似格数唔够咁嘅感觉。 你觉得佢特登啊？ 吓？ 唔会啩？佢又唔系做 stop motion， 唔会特登做窒格噶。 唔知道，但系系真系，你尤其是喺开场嗰阵时咧，啲你睇普通人咧，真系窒格噶。 咁、嗯、你问下佢点解啦？ 系有多咁嘅情况出现啊？ 系啦，咁佢啲人佢一样系点完，人哋月鸡嗰人就会爆头，跟住话你已经死咗啦，咁鸡嗰人爆头，唔即系都会咁讲噶。 哦，嗯， 都系咁。咁但系有时突然间讲佢中文，我都好笑啊。朋友咁样咁啊，突然间又讲得唔正嗰啲。 朋友， 唔系咁佢都系朋友嘅，不过好怪啊。咁即系点咧？咁即系佢嗰度喺成个上海啲人都系讲紧日文嘅，其实 突然间转。 即系我当佢系配音嘅啫，第二又唔系喎。咁如果咁，佢突然间讲中文，即系佢都唔系讲中文啦。 嗯， 我唔知佢点啦。系啦，咁啊，总之呢套都系你当系即系我觉得系搞笑版《北斗之拳》咁睇啦，我会咁睇啦。 唔系，其实《苍天之拳》一向麻麻地嘅本身吓点啦吓。 系啦，即系佢嗰啲日本中华料理式嘅中国风啊嘛，呢啲系。咁呢度又玩咗啲走火入魔少少嘅，即系同呢个啊边个啊城市猎人一样啊，即系唔系咩都可以好会玩到啲即系外传嘅， 嗯， 即系呢个外传有啲过少火啊，咁但系都叫做系一个 I P 嚟嘅，咁啊都系的确系嘅吓，咁咁贵啊，咁大家有兴趣亦都系睇下呢一出系啦，啊咁唔系啊，仲有雷鹏啊未讲， 啊系周雷鹏。 啊，咁雷鹏啊好得意嘅，佢开场咧就反而做翻啲旧嗰啲卡通嗰啲样嘅，咁你以为系咁嘅样噶啦，套卡通系咪？唔系嘅，佢实质套嘢入边又唔系嗰啲样嘅，咁先奇特 啊！ 系啦，咁但系咧佢都几靓嘅，画得都系又系有啲剧场版咁嘅，啲景又好靓啊咁嘅，系啊，咁同埋佢第一集咧就重现咗好多旧作里边有啲嘅场面啊，即系包括阿宫崎骏画过嗰啲飞车啊。即突然间架车佢拉个掣，后面弹个引擎出嚟，跟住系咁漂移嗰啲，佢都有翻晒呢啲咁嘅，成招画啊，跟翻嗰啲分镜咁滞嘅，系啊， 咁样， 即叫做几致敬翻之前啲嘢嘅，咁啊，今次佢又有个嗰啲叫单眼镜啊，即系嗰啲戴一边嗰啲眼镜，但佢唔系普通眼镜嚟嘅，系个仪器嚟嘅，即系龙珠眼镜咁啦，但系佢圆嘅，咁佢系可以睇到好多数据啊，同埋整到好多嘢嘅。 嗯、 即系今次系有个咁嘅道具嘅， 系， 即系佢成日会带住嘅，系、 嗯， 即系平时冇嘅，但系即系做嘢嗰阵会带住，系， 嗯 咁啊，你话易容啊啲就好普通噶啦，佢平时连啲 friend 都帮啲 friend 易埋用嘅， 系， 哦，系啊，即系佢哋平时出街食饭咧系扮咗两个阿伯咁噶， 咁嘅，嗯， 系啊系啊，咁佢有人揿钟咧，咁佢又扮咗个阿伯开门咁嘅，即系佢都有咁讲嘅开头。咁啊，暂时啊，风不二子好似都唔知去边，暂时，但系不应该下一集会出现噶。咁佢其他 friend 就出晒噶啦，即系阿昌佬啊、剑佬嗰啲啊。 系。 咁佢架车已经炒咗啊，第一集已经跌咗落水，我跟住啊，我架车冇啦，咁即系头先第一集就收咗皮啦，好可惜啊。我唔知佢咪有好多架嘅怀疑啊。 嗯。 系啦，咁呢套咧就冇做到佢好似咁傻啊，成只马骝咁嘅。 嗯， 系啊，虽然个人都系比较唔正经嘅，但系就冇唔系咁搞笑嘅啲嘢，系啊系。咁佢都比较似翻啲侠盗啊咁样，咁又会咁其实佢有一幕就系学翻职业特工队啦，就系、是、要跳落个水槽，个水槽又系有个风扇，佢要整停咗，跟住要过咁一样嘅。 一样啊，真系。 啊，一样落到去争啲死咁样咁嗰啲咁有翻晒嘅，系啦系啦。 有冇 咁你加埋易容咁仲唔系？你加埋易容喎，呢个仲唔系职业特工队，仲唔系 Tom Cruise？ 系咯， 嗯， 系啊，咁佢要有翻呢啲。咁佢又冇播佢，佢播翻雷鹏嗰只嘅，系嗲嗲咧咧咧嗰阵，嗲嗲嗲嗲咁啊，唔知喺香港啲人唔识嘅呢个，香港人唔系好睇嘅雷鹏系。 系。 系啊，咁但系呢套就算又系叫做整得比较靓嘅咯，系啊系啊，唔系流嘅都系， 嗯， 咁又系可以睇一睇嘅， 系， 咁啊要有啲事件啊咁样咯，佢而家系即系其实佢似系要破啲案咁嘅，系咁到底系咩事都未知，系啦，咁而家继续睇啦，第一集就即系出晒啲人嘅， 系 咁又救走咗个女仔嘅，有个好劲嘅 hacker 嘅，系 金鬼真系好多啲旧 IP 啊， 系啊，但其实就做得好嘅多咯，反而系。即最少有佢自己一个自己嘅 style 咁去将套嘢去重现咯。咁雷鹏就想表现翻啲旧嘅嘢，但系用新嘅即系做法去即系去玩咯。咁我觉得都又有另一种风味啦，系咯。咁你睇到佢呢啲即系画头就即系极力做翻旧嘅。咁同埋佢睇翻佢啲旧档案，佢都系以前影翻以前啲卡通片嘅，好笑喎。吓、 啊， 唔知点解。同佢而家个样唔同喎，好明显系。咁嗰种致敬系你好明显啊，即系睇到佢系一定要即系拎回翻以前嗰啲作品啊，系。 嗯。 咁画得屋企靓噶，其实新呢套都系啊，系啊， 系。 系。同埋仲有啲动作啊，系好多动作噶，系真系喐噶，系啊。咁所以你一中嗰啲油褪胶片，又或者做下崩滑啲系真系好。好无地自容嘅，你大家喺同一柜播放嘅时候，你会就应该会自己感觉到啊，系啦，咁大家就可以睇清楚啦，即系我讲乜嘢叫做即作画靓啊咩，咁你大家比较下，如果大家睇晒就可以讲咁多套，你就会明我讲咩。即系点样叫做制作认真啊？咁大家睇下，系啦，好，仲有冇？ 我呢边睇唔到有。 如果旧 I P 系呢啲啦，当然嗰啲新 I P 我哋未讲嘅，仲有好多。不过我哋都真系好多都未睇啊，真睇咗好少啫。咁不如嗰啲我哋留翻下个礼拜再继续啦。讲唔晒啊，因为今季真系超多作品嘅。 唔、嗯、 其实有啲都未睇嘅，算唔算系旧咧？东京食种又有、啊，但不过我真系未睇。 系，我冇睇我都。 系啦，系啦，系。但呢个佢唔系 reboot， 即系佢继续做啫。咁呢个唔同啊，吓呢个唔同头先讲嗰啲嘢啊，佢唔系将个嘢再拍过嘛，咁佢系续落去啫嘛，系咯，咁续落去嘅都好，仲有好多套会嘅，系啦，咁而家等紧仲有咩惊爆危机就未有啦，系咪？ 系， 咁呢个系咪都系 reboot 嚟嘅，定系又继续做咧？ 续落去 噶，呢个系续落去嘅 ，OK， 呢个唔系 reboot，OK， 系， 咁啊马仔话呢个会做到乜嘢话？做到边一篇话？ 吓，咪佢。应该系睇啲，我第三季应该有新机啩，应该做到。 即系你先有红色嗰只机。 吓，应该有啊，应该会烂嘅、 哦， 应该做到，应该做到。 即系你话佢自己进化，即系部机自己设计。 快翻去设计过， 新嘅 新波啲 嘢咁。吓、okay ，好，即系应该会做到呢度啦。 系啊。 哦，喂，咁今次仲会唔会一集搞笑一集正经咁玩啊，大佬？ 唔系，近时都唔系咁嘅。 我旧时都唔系咁嘅。 近时系就两，即系嗰啲季一季认真一季做玩嘅话， 咁样 ，OK， 系啊， 好，咁睇下今次点样处理啊？但呢个就未做住嘅，系咪会唔会系几时啊？系下个礼拜啊，定要月尾先有啊？ 不如十几号先啊， 十几号先有 ，OK， 好， 系啊， 咁但系呢个都好多涌等紧嘅， 好 ，band 带已经空群而出啦，佢啲嘢 系啦，冇错啦， 系佢模型嗰啲都出啦， 嗯，咁一定啦，系咯。 系啊， 即系难得有套嘢又 sell 到嘢嘅， 系可以卖机械人啊嘛。 嗯，系啦。咁有冇其他？有冇其他大家系期待紧会出嘅嘢？即系如果呢啲嘅新番里边， 我冇乜啦。 即系旧嘅就差唔多啦，系啦。咁我哋再有发现或者有咩遗漏啊，再之后再讲，好冇？ 嗯 嗯。咁我哋睇咗嘅，如果以旧 IP 翻碌咧，就系头先嗰啲啦。OK。新嗰啲今个礼拜唔讲住咯，系咯， 嗯， 系啦，再介绍咧真系讲唔晒，系有啲搞笑啊，啲又咩，有啲好短嘅又有啊，咁样嘅， 系，嗯， 好，咁嗰啲好啦，我哋留翻查到位继续讲，系啦，咁啊马仔有冇睇翻呢个重神机咧？咁呢个其实系即系新翻啦，但系我哋上个礼拜有介绍咗，咁但系今礼拜再睇多一集啦，咁但系马仔好似未 comment 啊，等下马仔 comment 下， 我就麻麻地嘅，因为我唔系好鍾意，即系佢部机系即系架车咁变身，跟住个样好似真实系咁啦，即系佢讲到整部机又装个引擎上去，即系但系打起上嚟，跟住佢又有嗰啲超级系咁嘅咁嘅马力啊，跟住啲拳击啊， 跟住但系用刀仔嚟打嗰个怪啲咯。 即系佢系用真实系机嘅造型设计啊，但系打到超级系咁啦。 系啊，跟住但系佢又系用刀仔，我成日觉得奇怪啲用刀仔咯。 哦，咁呢啲好明显 Alpha 嘢嚟嘅。 系咯，跟住但系其实即系核心正似好似超时空啊，而家全部变晒揸刀仔啊。 哦，佢哋不嬲都想突破呢、這、一个即系超级系呢样嘢噶啦。 嗯嗯 嗯， 系啊， 我不嬲都唔受噶啦。 唔知我就唔好鍾意咯，跟住同埋佢啊架車其實都係捧趴咗喺度嘅，我覺得 係 個變形，跟住同埋佢講話進化咁，我覺得變人形機咁佢自己啲第二集都話變咗做人形，話做靶嘅佢本身， 嗯， 咁但我唔覺得點解佢喺度話進化咁人形機同人形機嗰樣嘢，咁我覺得佢話咩坐個人落去又變人形機喎。好奇怪，系啊， 咁呢啲又唔会讲啦，系咯，好明显嗰架嘢原本就有咁嘅结构噶啦， 系咯，跟住咁啊，其实我讲佢啲作画咧系啲样有少少崩嘅，其实我同佢个 呢套反而有啲崩， 唔知道我感觉上系啊， 比起头先到高达好多、 诶，唔系系个样啊，我觉得佢有少少唔同佢开头嗰个 opening 啲样嘅，我成日觉得。 咁你话作画有时个画风会有变唔出奇嘅，咁呢个其实每一套电视都会发生嘅。咁但系唔同样同崩坏系两样嘢嚟噶嘛，因为你可能有唔同原画师去负责嗰部分啊嘛。 吓，咁冇咁佢就讲话即系。嗰、那個咩量子引擎嗰啲咁嘅嘢又講到好大咁，都係咁咁。但係佢轉頭臨尾第二集完咗又講有個敵對，好似有個組織又對付佢哋嗰個嗰、那個城市咁樣咯。 嗯，即係其實 都係 怪係佢哋整嘅，係咪？ 係咯，即係打人嘅 核心係其實同佢哋嗰個爐係其實係好似噶嘛，但係佢係生化噶嘛。 係啊， 係咯。咁同埋个主角都讲咗话，原来佢要毁灭世界㗎喎。 係佢话人类如果唔毁灭喎，而家呢个世界唔可以够生存喎。 係啦。咁佢咁讲啦。但係我觉得呢一切都唔重要嘅，即係最紧要就係佢而家身处嗰个其实係重庆市嚟㗎嘛。 係。嗯。 嗯。咁同埋佢都会有一啲中国嘅食品啦，即係例如啲即係好辣嘅嗰、那个嗰盘咁嘅，都唔知咩嚟啦。 火锅嚟喎，佢话系， 即系唔知系咩啦，系啦，即系好似啲水煮鱼咁咧，全部都系辣椒咁嗰啲啦。 麻辣火 锅。咁其实佢又食啲应该唔系咁简单嘅啦。佢嗰啲 鸭血羊肉啊， 系啦， 羊肉片啊，佢话 辣到你飞天嗰啲咧，我哋食唔到噶啦，系啦。 系。 咁但系佢里边就好好味啊，咁噶啦。咁但系冇问题噶，呢一切我 OK 嘅，即系呢一套咧，佢就系有一种比较中华料理咁嗰啲咁嘅中国风啊。 是 但系呢套咧就玩得好过头先话《苍天之拳》吓、啊，咁佢就比较系 fantasy 啲，反而吓、啊、你睇落你又唔会太过细究系啊， 因为佢话未来啊嘛，起码 我唔理佢啦，即系总之佢点都唔系一个好现实嘅中国 feel 嚟嘅，佢嗰种就系好日本动画入边嗰种嚟嘅啫，咁变咗就算佢啲女中意扎只髻或者插枝发钗都好啦，咁冇所谓嘅，喺佢呢个世界就冇所谓咯，系咯，你唔会质疑嘅。咁同埋就係佢唔好玩得咁真實嘅中國，反而我感覺仲好啲。 係 啊，嗯，即係呢套我就反而覺得佢喺呢個位置平衡就做得好啲咯。就又一般嘅中國自己搞嗰啲動畫咧，就實在太中國啊。 嗯， 係啊，即係佢統一唔到嗰個 style 嘅，即係佢有時又扮曬日本，有時又咩？咁呢套咧就反而似翻一啲日本動畫入邊嘅中國咯。咁出咗嚟我又覺得 OK 嘅喎。即係嗰個世界觀，我覺得還可以啊。咁裏面就全部人都係中國人嚟嘅，似乎暫時。即係嗰啲主角係啦。咁有幾個係鬼佬嚟？ 係主角嗰啲啊，姓劉嗰啲啊。 即係總之陳李張黃河嗰啲啦。咁有啲就直情鬼佬名嗰啲就應該係外國人啦。 嗯。 咁你個感覺冇話好格格不入嘅喺呢方面最少。 咪喺度撈雜咗啊！ 係啊，即係總之好過平時中國自己整嗰啲咯。 嗯， 嚇、啊。咁呢套咧就好明顯係中國公司投資揾日本即係做製作㗎，係咯、啊。 嗯。 即係而家我哋再睇翻個即係個 背景啊，咁啊甚至乎真係會唔會有啲國策嘅咧？其實甚至乎即係重慶市咁成個去，即係去即係撐呢出作品咁樣做，即係唔係似乎唔係一個商業嘢嚟嘅，似乎係， 嗯， 即係已經去到市級嘅嚇，係。咁但係套嘢嘅 production 我覺得 OK 嘅，咁同埋如果比返起何心政治之前其他嗰啲作品呢，咁呢套反而已經算係好少少嘅，我覺得係咁啦， 喺我創作方面好少少，我覺得 係好少少啦，即係冇咁惡頂嘅，已經相對 係，因為佢嗰啲就係因為有碌舊嘅，跟住夾啲咁搭八嘅嘢塞落去嘛， 嗯，係系啦，咁冇乜点呢套，即系只不过就再睇多一集啫，系啦。 嗯 嗯，咁、那个帮佢洗底裤嗰个其实唔系个妹嚟嘅。 嗯，唔系应该系嗰个死嗰个博士嗰个妹啊，我唔知系咪。 吓、啊，哦，唔知啦，系咯， 系咯， 咁啊咁啊，咁大家睇啦，系啦，咁我都有睇过翻嚟呢套，系。 嗯嗯嗯。